半島一帶。雖然維柏逐漸遠離香港，本港依然普遍受強風影響，離岸海域和高地初時間中吹烈風，預料三號強風信號在下午兩點前依然維持。當今日稍後本港風力減弱時，天文台會改發一號戒備信號。同韋柏相關的雨帶仍然會間中為本港帶來大驟雨和狂風，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低洼地區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個小時，長洲、橫瀾島和大老山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6、55和50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7、69和73公里。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初时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信号亦都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4点，跌63点，成交金额19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1点，跌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3.6升咗5.4，友邦保险80.25跌6.5。建设银行6.05跌2仙，盈富基金28.4跌咗1毫，中国平安93.5升1毫，工商银行5.29跌咗1仙，中国海洋石油12.76跌咗1.8，汇丰控股63.2跌1.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9.501，瑞士法郎7.857，欧元5.364，加元5.931。新西兰元5.134，欧元8.6503，每百日元对港元7.1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4点，升23点。港金现价报13,14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9.31美元，卖出1,41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大家啦。咁九龙湾咧，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德福广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就系九龙湾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德福广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咧去观塘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路面方面，在九龙呈祥到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笔架山花园；龙翔到去观塘，而家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条支路去观塘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翠屏南村；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方向旺角九龙货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立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慢车，而家影响埋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呢一段都系慢车啦。龙尾就去到大榄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近住丽城花园。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马料水。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是加热烟和电子烟都会释出致癌物，而加热烟和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亦会令人上瘾。为己为人，拒绝加热烟和电子烟，一次都不好试。想了解更多有关加热烟和电子烟的害处，上 www.tacoo.gov.hk 啦。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以前呢，我就好紧张我的工作啦，咁就将所有嘢就俾晒我嘅歌唱事业。但而家唔同咗啦，因为有咗我嘅女女呢，我将我所有嘅爱啦，其实我生命嘅全部都俾晒佢。因为佢真係一份呢上天赐俾我嘅好好好好嘅礼物。我呢希望呢带住呢份爱呢继续将我所有嘅同佢分享。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为你加添爱。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阿祖啊，你只摩尼公子咧识做啲咩噶？ 哇，佢啊又贪玩啦，又好中意扮靓噶。啊，咁你嗰只黑字咧又点噶？ 哇，佢犀利啦！我叫佢行下行，企下企，唔叫佢递手，我都成日递手噶。 哇，咁好好啊！ 系啊，喂，阿田啊，咁你咧？ 系我嗰啲咧都系一样噶，同你一样咧，叫佢行下行，企下企，又贪玩又贪靓噶。 吓，阿田啊，乜、啊、你有养宠物嘅咩？ 啊！我讲紧系我阿华、阿诺诺同荣荣啊嘛， 咁都系嘅。其实听开节目都知道，佢哋系好听你话嘅。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善明！ 早晨啊，善明！早晨啊，田！ 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各位风骚嘅听众啊，打完一个突如其来嘅八号风球之后，我哋今日叫所有嘢都 kind of 叫做回复正常啦。不过见到我哋咧报天气嗰个画面咧，依然都系好丰富嘅。 系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94%，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去到11:30，山泥倾泻警告完全啊，四个咧完全生效噶。 系啊，全部都摆晒喺我哋个画面度啊！琴日突如其来嘅八号风球啊，因为我见到咧嗰啲新闻报道就问翻一啲放工嘅市民啦，佢哋好多都会话咧，其实我哋翻工嗰阵时咧都冇谂过会系八号波噶，点解突如其来一个八号波嘅咧？佢哋都好似有啲少少嘅论尽咁。虽然我哋节目琴日咧即系一翻嚟咧已经不停同大家呼吁噶啦， 话俾大家知， 系话俾大家知，即系有机会会挂噶啦，有机会会挂噶啦咁样，咁啊大家就要留意住啊咁样。咁两位家庭主妇会唔会即系成日都话一打风，作为一家之主啊，煮饭嗰个主咧？其实系咪真系会多咗好多嘢做嘅咧？咁频频咁样？ 嗱，我咧就因为 不嬲唔做嘢嘅， 唔系屋企咧，存货系有嘅，同埋仲有个阿妈系啦，咁所以咧阿妈咧就会搞掂。但系善明咧， 好好真系，屋企有位老人家真 系 好。 善明又住得远，系啦，咁啊，但系咧咁点搞咧？系啦， 好应风啊！咁同埋其实今次嗰个雨量啦，同埋风势咧都好强劲啊！ 系啊， 我屋企嗰啲窗门都有砰砰声噶。 即系震动， 有震动噶， 系系系， 咁同埋个雨水真系多到不得了。 我都系咁话，即系 今次就几睇到咧嗰个暴风球嗰个力量吓， 系 个风力啊，尤其是 我琴日晏昼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大风啦，咁跟住咧到雨咧就真系全晚啊，琴晚全晚都冇停过啊， 系完全冇停过，好长气啊。咁但系水浸嗰边又冇影响啊？水浸就反而又唔系太多，不过咧都听到好多喺附近住嘅朋友咧都话会有入水啊，即系啲 屋企入水。 因为佢啲雨水如果打正啲窗啊，咁样咧就会喺啲罅度渗入嚟嗰种咯。我屋企都有少少喎，因为佢打得好正。 系啊，因为有好多嘅朋友都会话咧，点解会系八号风球嘅咧？ 系啊， 因 为咧会咁急嘅咧？ 系啦， 明明咧天文台话唔好跟车太贴，大家唔好喺度唔信诶网上留言咁样系嘛？都会讲呢啲嘢。 因为佢开头我见到我朝头早咧，即系琴日朝头早咧准备要翻工嗰阵时咧，睇到嘅报道咧都仲系会话中午之前咧，其实佢又冇讲。 错，中午之前咧系唔会考虑改卦嘅，但系到翻到嚟咧十点钟嗰阵时之前咧，同事已经讲喂留意住情况啊咁样，都真系嚟得几急嗱。琴晚咧我睇咗嘅，佢咧就话咧有解说到嘅，天文台就有解说到，明明平时要挂到八号风球咧，通常都系嗰个台风咧去到可能系200公里啊、100公里啊，甚至更加近嘅时候咧先至会挂，但其实琴日去到咧最近咧都系大约系300公里左右掠过嘅啫，点解已经会选择咗咧要挂呢个八号风球咧？ 系咪因为佢真系好强劲啊？ 系咪佢突然间飙一飙快得嚟？ 又开咗推宝揿咗个加减掣。 嗱，系咪好强劲咧？佢有解说到嘅，但我哋平时都知道有分级数噶嘛。 系啊， 因为琴日个个都系热带风暴啫嘛。旧年咧，你见到旧年前年啦，好劲啊，好近嚟到香港嘅系台风，超级台风嚟噶嘛。理应咧系升咗一级嘅，佢哋系高级啲嘅， 系高级啲，严 重啲嘅，系啦。咁但系琴日咧只系热大风暴啊，仲要远啲，点解都会挂咗咧？佢有解说嘅，佢就系话咧，因为今次咧，韦伯咧，佢哋嗰个烈风圈啊，伸延度系非常之阔嘅，而且有一个特别嘅现象，就系佢个风暴发展咧系未成熟嘅，因为你见到佢都系入咗嚟香港嘅800公里嘅水范围里面嘅时候咧，佢哋先至系形成嘅，因为佢啱啱形成啊，变咗佢环流咧有好多地方咧就唔系喺嗰个风眼。嗰个地方度嘅环流好阔好大， 系啊，因为佢要转旋风咁样喺度形成噶嘛， 系啦，转旋风咁样形成，但佢本身咧仲系好大嚿， 招紧股啊，系啊， 系啦，招紧股嘅时候咧，就系所以咧嗰个环流咧就啱啱咧就揈到去个风尾啊，叫做就扫到喺香港嘅地方度，变咗咧有好多嘅可能性咯，咁所以佢哋咧都会选择咗挂呢个八号风球。 咦，咁即系话其实今次呢个风咧，佢系几蛊惑，同埋咧佢都变身得好快， 都系噶，突如其来啊， 估你唔到。 咁佢就出现咗啦。咁所以呢琴日呢即係大家都即刻见到啦，有冇见到超市嘅情况啊？ 我西贡区咧，其实个超市都几平静，因为可能即系大家咁多年嚟讲咧，个物资都好充裕，同埋而家啲台风嚟嘅话，好多店铺都仲开门， 系系， 咁所以咧，大家都未必太紧张，同埋加上呢次都话，呢啲都唔系台风嚟嘅啫 吓， 咁所以热带风暴唔需要咁紧张啦，咁，所以我琴日爆风球出去想买翻少少嘢嘅时候，都觉得好平静咯， 都 OK 嘅，系咪 ？OK 嘅系啦， 系，我咧就琴日就约咗我一班旧嘅玩玩星期天嘅，约咗一班旧嘅玩玩星期天嘅中学组嘅主持咧去食咗个饭。 中学组嘅主持其实佢哋而家已经系成年人嚟噶啦嘛，投得票噶啦嘛。 唔系，佢哋嗰班咧就今年考 DSE 嘅，咁、 okay, 系放榜噶嘛。等即系八月嚟紧系嚟紧嗰几日咧就放榜嘅。咁啦，咁跟住我好耐冇见佢哋，又咪约？其实之前就已经约 定咗啦，都唔取消。 跟住我都话喂。八号风球嚟紧，咁 O 唔 OK 啊？咁你知年轻人吓，即系都怕你咩啊？咁佢哋都约咗，所以我就未话去咗。 咁你又唔俾你个女出街嘅？你个女都系年轻人，都系中学生， 你咁清楚嘅？ 琴日发生啫嘛，因为个女打电话嚟阿添话吓八号风球，你仲出街，咁点解会咁嘅？ 因为佢跛咗脚啊，咁所以我惊佢跣亲啊嘛。 唔跛脚，你真系俾个女琴日出街 ？OK 嘅， 系咪啊？ 铁路啊嘛，系咪？ 佢表情有啲怪啦，感情系绝对有啲怪， 因为我冇陪住佢，如果有陪住佢又冇问题啦。咁后屘其实阿妹都有 join 我一齐食饭嘅，咁我就去咗九龙塘食饭咧。咁其实去到咧，我仲行咗个阵，因为早到咗，咁啊仲行咗一阵街嘅。 冇商铺，冇三门咩？ 系咪喺嗰个大商场嗰度啊？ 系啊系啊，九龙塘嗰度咯。咁我冇啊冇啊，未挂嗰时。 哦，因为你系食 lunch 定系？ 系啊，食 lunch 啊，食 lunch 即系10:01 我哋有专车去啊嘛。 系啊，有专车接送我哋。 真系专车。 系啊，阿小川架车又有。 咁我哋搭三去到嘅时候咧，仲未挂八号风球嘅，所以咧即系全个商场都好多人啊，好多铺头开嘅。咁当我即系约咗之后进行咗食饭里面咧，食完饭之后咧 就打八号风球咯、 哦，已经打八号风球啦。咁跟住行咗出嚟，闩晒咯，走得好快咁、啊。咁但系咧就剩翻食肆冇闩到咯。 啊 ，OK， 啊即系铺头，即系譬如化妆店啊、时装店啊等等嘅嘢咧都闩晒嘅，但系食品嘅啲面包店咧都冇闩，超市都冇闩嘅， 系咪啊？嗱，有一个报道咧就咁讲嘅，香港打风咧有一啲嘅现象系永远都会出现嘅。 乜嘢咧？ 咁啊，究竟睇下琴日大家又做咗几多啦？第一样嘢咧就系会去超市度疯狂扫货。 扫货，我觉得会有，但未必疯狂啦。而家系嘛？ 其实 平时我系会做噶，因为硬系觉得打风要做少少嘢， 系要做少少，但唔会疯狂咯。 喂，举个手先。 其实而家啲知道大家都经历啦，啲风唔会打两日三日噶嘛， 好 今日今次嗰个仲打十个钟头走添，系咪？ 但我想讲，通常都系咁上紧啦。某一啲嘅区域嘅超级市场咧，因为咧就系大家放工嗰个时间咧，点样都要买定啲嘢，夜晚黑攞嚟煮。嗱，有一啲就譬如有两位嘅家，你哋两位家庭主妇嚟噶嘛，系咪先？诶，留喺屋企嘅时间都多嘅，有啲翻工做开嘢嗰啲咧，真系平时屋企未必有好多存货嘅，夜晚嗰餐食乜嘢咧？咁样超市扫货一个现象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每一次打风就系噶啦。香港 街市 睇场戏先啦。 哎，我都谂住谂， 你有谂过睇场戏 啊？ 嘛， 有啊。 我冇啊，因为落雨，我唔系好想出门口。 系啦，诶，嗱，我同你一样，冇出到去街度睇戏嘅话咧，我就屋企做咗另外一个咧，会喺香港啊打风出现嘅现象，就系煲剧啦。 哦， 我琴日喺屋企煲咗一日嘅，你未 message 咗嘅，我迟咗复嘅，系因为我睇紧好刺激啊，唔复住啦。 咁我都有，我都有，即系闷闷地嘛，咁啊喺屋企睇下啲电影啊，咁样， 或者做啲平。因为突然间多咗叫做半日时间啦， 系啦，放个半天假。 咁啊做啲平时真系咧摆埋一堆，得放假先做啦。咁我而家咪去做埋佢咯。咁但系咧街市咧，琴日都睇到电视，即系放走访啲街市啊，啲菜有冇贵到啊？诶，啲海鲜啊，啲鸡啊，点样啊？其实咧嗰啲商贩咧，即系嗰啲卖嘢嘅啲， 系啦，都系商贩啦，系啊， 唔系 opposite 个商贩。咁佢哋都话都唔系啊，因为可能佢话嚟得太急啊，可能我 加唔切噶， 唔系我咁谂啫，系咪个牌住唔住？佢话太赶啦，希望你啲嗱嗱咧，即系快啲 卖 晒 佢 就收档啦咁样。因为即系 都啱嘅防风意识啊嘛。 系啊，因为佢哋自己都要顾住安全啦，咁所以啲鸡我见到吓，但系有啲菜档话咧，癫价咁样卖啊嘛，有啲街市部分街市啦，咁有啲咧就系回复翻差唔多水平，冇乜点加价嘅。希望总之快啲散咗货，大家卖晒餸就快啲翻屋企啦咁。 系， 但系赶船嗰班就饮五。 啊，系啊，赶船嗰啲真系要赶尾班船， 佢哋翻九点噶嘛，系咪先？ 啱啱翻到公司咁样，系咪？ 翻到公司，佢哋跟住又要赶船走。我即系都会戥佢哋咧，因为冇船，佢就真系嗰日咧，成日都话嗰批咧，如果 住咗咁点咧， 就要住一晚喺度露宿街头， 或 者系住酒店啊， 打朋 友咯， 系 啊， 系啊。 但呢个系唔容易噶嘛，喺香港地 要搵个地方即系有瓦遮头嘅，香港梗系难啦，系咪？另外一个现象咧，就我估我哋三个都冇出现啦，因为同年龄有关系嘅，年纪轻啲嘅时候咧，揾齐脚打麻雀，呢一个系八号风球一定中嘅，系咪？但系而家由于年事已高啦，系咪？你都会谂咯，喂，你玩到夜嘅话，你第二朝你明知你个风唔会挂到今日噶嘛？虽然而家都仲系三号强风信号， 听日要翻工噶嘛？ 系啦，咁点样可以打通宵咧？你唔够体力噶啦嘛，系咪？ 打个成个下昼都好啊，有六个钟头打。 不过都唔系，其实我而家身边有啲咧，都差唔多年纪嘅朋友咧，一打十六廿四咁样上噶， 系咪啊？即系十六圈咁样， 好坚嘅佢哋都仲系，我话哇咁犀利， 会唔会系早咗开始啊？ 佢哋收工去， 朝早八点钟 打通宵咁样咯，跟住有啲啊第二日唔使翻工咯。 琴日嗰班年轻人咧去咗唱 K， 系咪啊？ 系啊，唱 K 去。 以前我细个都会噶， 嗰时有 K 有 K 咩？ 有啦，你估我真系咁细咩？我又冇得扮嘅，同埋卡拉 OK 由飞图年代，你谂下几多年啦，真系。 系 啊，我有睇梁雁玲噶嗰阵时啲 MV 噶，系咪先？嗱，另外一个咧，嗱，如果打唔到麻雀嘅话，唔知大家琴日有冇打到边炉啦吓？打风打边炉。好多系几 啊冇谂过 咩啊？但系又好多人会做噶、啊，因为咧就坐得耐啊嘛，即系第一家人啊坐喺度买定啲嘢，就喺度无端端平时未必有咁多时间几个钟头打边炉噶嘛。打风嘅话咧，一边睇住风暴消息，一边打边炉，系好多人一家大细会做噶。 所以咧。琴日多咗半日假，你做咗啲咩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定系一日都喺度挂住间屋漏水啊？ 我估应该琴日会有多咗人咧谂起佢嘅啊！佢退咗休，啊个风打得成，佢当然系李嘉诚啦，系咪？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白天让风继续。 逐趣，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你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碎。 夏韶星，风继续吹。 你哋有冇记得咧？即系而家真系会少啲见到佢，但系都会见到嘅。我每年咧到过年嗰阵时咧，嗰、那个全盒啦，都有呢一个品牌嘅糖果噶。 啊，系啊！ 你知唔知即系因为咧佢就系一个都叫做香港老牌子啦。咁咧亦都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咁样即系咧就叫做史密夫嘅。可能就咁讲咧，你哋未必记得个品牌个名。 我冇印象，佢个名唔记得，但系佢整个糖咧，大家就会记得系嘛？ 形容一下吓，系一个啫喱软糖嚟嘅，咁啊有两种颜色嘅。一个咧就系红色嘅蕉子，透明蕉子；一个咧就系绿色嘅。两个嘅蕉子，我俾相啊，小明睇嘅时候咧， 我印象系好似系四四方方长长地形嘅， 系 啦，长方形嘅，黄色嘅喎。 黄色我就比较少见啦，可能有都唔出奇嘅。 主要 我自己就比较少见呢、這个，但我自己屋企咧就永远就会有红色同埋绿色啦，就系一年一度，就系、是、呢个农历新年嘅时候咧， 就 会买同埋就会食噶啦，觉得好好味嘅。 细个嗰时好中意攞嚟食嘅，因为佢成个啫喱咁样嘅。 系啊系啊系啊，一个长方形柱体咁样啊嘛，系咪？不过咧，佢哋亦都即系宣布咗啦，就。唔係因為即係經濟嘅原因，即係經濟不景啊，嗰樣嘢唔做嘅。只不過咧，佢哋已經係傳咗一代又傳一代咁樣啦。咁啊，六十年代開始，不過咧到而家咧，即係第二代嘅傳人啦，都退落嚟啦。咁樣咧就決定咧呢一個嘅產品咧，可能嚟緊喺香港咧，亦 都未必可以见得到啦。 哦，做咩唔卖咗？有冇即系净系结业啊？佢冇谂住卖盘俾人哋，等佢人哋即系等人哋去成全，佢嘅家族唔成全 不过我觉得其实而家嚟讲系难嘅，因为而家真系见到市面上咧多咗好多新嘅产品啊，新嘅设计选择多咗咧，咁变咗我谂选择翻佢哋啲传统嘅糖果嘅人咧，我谂应该冇咁多啊，真嘅。 可能系啊，即系生意可能难做咗都系一个原因啦。咁佢哋都会话啦，佢哋个厂咧去到八月尾嘅时候就会结业噶啦，咁有记者咧就打电话问到呢个糖果厂嘅朋友啦，佢哋就话主要原因咧都系老板嘅年龄咧大啦，就想退休啦，所以如果之后咧唔排除有一啲嘅清货活动噶咁样，佢想留一个念嘅话，咁可能都真系可以留意住嗰个情况系点，始终系一个香港制造嘅品牌啊嘛， 集体回忆嘅系咪啊？ 又少一个啦，其实你话如果咧即系要喺香港揾一啲咧卖零食啊、糖果啊嘅品牌，真系好似越嚟越少， 冇啦， 數不數到 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嗰啲咁嘅零食啊、糖果咧，其实好多已经系绝咗迹噶啦，而家系揾唔翻噶，所以而家呢啲买少见少咧系好可惜。 尤其是咧，佢哋咧即系仲有啲特別嘅地方嘅。雖然到咗呢一個年代，佢哋又要用一啲嘅機器咧，就去幫手去製作啦。但係大部分依然係用人手製作。 嗱，呢個難得啊， 傳統啊嘛。 系啊，个味道啊，点解可以咧保留到咁多年啊不變啊？就係呢個原因。不過佢哋都話，可能要同大家講拜拜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预计三号信号在下午两点前依然维持。当今日稍后本港风力减弱时，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话，美国联储局开始减息并提早结束缩表，意味美国货币政策可能开始转向。他說現時環球經濟和金融環境受很多因素，受很多風險因素困擾，包括中美貿易糾紛可能惡化，英國可能硬脫歐，地緣政治風險等，目前難以評估美國進一步寬鬆政策會帶來什麼影響，提醒大家做好風險管理。陳德霖預計港元拆息繼續受本地市場港元資金供求影響，未必立即跟隨美國減息步伐。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領袖金正恩昨日視察新型大口径多管道向火箭發射系統的試射，試射證實這種新型武器的作戰效果。金正恩在報導中揚言，這種武器將令成為重大目標的軍隊承受不可逃避的痛苦。南韓軍方昨日說，北韓由東部元山市葛麻地區發射至少兩枚導彈到東部海域，南韓軍方昨日所講的數量和北韓的說法不同。受到伊波拉疫情困擾的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最大城市戈馬出現第二宗染病死亡個案，死者是一個來自東北部伊圖里省的採礦人員，上個月中進入戈馬外圍一間醫療中心，其後有出血和瘀傷等症狀，當地星期二確診伊波拉，一日之後死亡。戈馬有超過100萬人口，距離鄰國盧旺達和烏干達不遠，有碼頭和機場等交通樞紐。外界憂慮一旦伊波拉疫情在戈馬擴散，後果不堪設想。世衛組織早前宣布，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疫情是全球需要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故。天氣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十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40公里，即是在北纬20.0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海南岛北部至雷州半岛一带。虽然韦柏逐渐远离香港，本港依然普遍受强风影响。离岸海域和高地初时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在下午两点前依然维持。当今日稍后本港风力减弱时，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同韦柏相关的雨带仍然会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在过去一个钟头，长洲、横澜岛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6、55和5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7、69和73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初时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信号亦都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02点，跌174点，成交金额29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8点，跌3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0蚊系升咗个八。友邦保險79.8跌個一，建設銀行6.4跌3仙，盈富基金28.25跌2.5，中國平安93.15跌2.5，工商銀行5.27跌3仙，新鴻基地產123.4跌咗3.5。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8，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97，歐元0.686，加元1.32，新西蘭元0.656，人民幣6.9，英鎊對美元1.213，歐元對美元1.105。日經平均指數報21525點，升4點。港金現價報13140蚊，跌2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09.44美元，賣出1409.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西路啦，去长青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青衣西路同埋长青公路嘅交界啊，比较挤塞。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噶，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卫理道。较早前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德福广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龙尾咧都系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咧就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排到去九龙货仓。喺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于车多关系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丁九桥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榄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以为老人家都一定系慢吞吞、懵闭闭？少年。你太年轻啦，唔好咁多阴谋论啦。香港好多老友记，其实动又得，静又得噶。全新一辑电视节目《黄金岁月》，介绍多彩多姿嘅奇英兴趣活动，仲有长者运动员教长者做运动。星期日下昼4:30，港台电视31。 颜师，做乜琴日开工中暑啊？ 老细太阳晒咪中暑咯。 甜甜，你唔好包庇我啦，我根本系为咗型，所以先着晒黑衫黑裤开工。 其实要着浅色嘅松身衫，咁先唔会中暑噶。你冇饮水咩？ 有啊，不过水机坏咗，佢饮唔够啫。甜甜，你真系唔好包庇我啦，因为我饮水都肥，所以先冇补充足够嘅水分啊。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何雁诗。 我是黄耀祖，阿爷改我个名做耀祖，就希望我可以做好《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咁就梗系可以光宗耀祖啦。 我是善明，喺《风骚》节目度讲多啲善良、善心、善意嘅事，咁大家就有共鸣啦。 我是桂花田，我喺节目度又桂又花又田，都好好噶。 你讲咩啊？ 有几好啊？ 我话有埋黄耀祖，有善明。加埋我，咪好好咯。 风头火势系啊，佢好中意睇剧，不论外国又好，香港又好，咩时间都好啦。唔知佢近排睇紧啲咩咁精彩、咁紧张，连有信息佢都唔复嘅咧吓。定系挂住同阿 Molly 一齐，哎呀，因为真系太耐冇陪佢个女啦，系啊，因为好多成两个礼拜冇见过佢，系定系补偿翻俾佢个女 Molly 公主咧吓、啊？我哋有请，我哋而家将会咧又系开始忙，咩啊？因为忙翻搵翻之前用晒嘅钱啊，我哋有请黄耀祖。 喂，睇紧咩戏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哦。其中一套睇紧咧，就系 N 字头嗰个咧，网上平台嘅。佢套戏嘅名咧叫做《When They See Us》啊，即系当佢哋睇到我哋咁样嘅意思啦。When They See Us， 跟住咧系四集嘅啫，每集个零钟嘅啫，系由真人真事改编嘅故事咧，就讲紧咧1989年嘅美国咁样咧，就是、因为当时有警方咧就滥用警力，就屈一班咧未成年。嘅黑人青年啊，令到佢哋入獄啊，即系坐監。而呢一個故事咧，最終咧係得到一個平反嘅。但係經過咗幾十年之後，佢哋得到平反。呢個嘅真人真事，即係改變咗呢幾位嘅小朋友一生人係點樣嘅？ 佢即係由細去抗爭到。 佢哋又唔係抗爭喎，因為佢哋即係我唔係就會劇透咗噶啦，即係唔係完全同我哋香港嘅情況一樣嘅。佢哋係更加咩都冇做過，就俾人哋拉咗入獄嘅。因為同佢哋嘅膚色可能有關係啦。就嗰個年代嘅人對於黑人嘅文化未係最了解嗰樣嘢有關係啦。 講緊廿幾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喺美國，但呢個係真人真事咯。咁所以咧，我自己睇完之後咧，我好震撼嘅。 係啊，所以自己都整到曬到咁樣啦。 冇錯，打扮咁樣。因为我觉得套戏是讲公义的，即我想在任何的时候，就是现在的香港，公义和爱这两个字呢，几时都应该要被讨论的。成日都会话，即系都市人嘅生活嘅压力系好大嘅，尤其是最近啦，系咪？我谂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当你哋睇到唔同嘅新闻啊嘅情况，有啲咧都会话压力大到我真系要避开一啲新闻嘅时段啊，或者社交嘅平台啊，唔可以去睇咁多，因为自己处理唔到啊。我明白噶，因为其实大家都真系会有好大嘅压力。不过咧，所以就特别想介绍啊呢一个服务啊吓，大家可以特别即系上网去研究一下，尤其是。如果你都觉得而家活喺香港咧个压力好大，有阵时唔知点样分享出嚟嘅话咧，佢哋可能帮到你哋啊！佢哋咧就系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啊，推出咗一个新嘅计划，就由今个月6号开始嘅，会系历时半年嘅。佢个名咧就叫做 Care for All 香港精神同舟共行嘅志愿诊症服务计划，里面会做嘅系啲乜嘢嘅咧？就是、如果有啲嘅朋友，你哋觉得你哋喺情绪上面啊，有阵时唔知点样去处理嘅话咧，佢哋会有一啲专业嘅朋友咧就去帮到手嘅。而家咧。已经有成50位嘅医生咧，愿意去参加噶啦。内容系点样嘅咧？就系、是、每一位接受治疗嘅患者咧，就需要咧俾最多系800蚊嘅诊金，而每次咧，每人咧系最多可以接受到4次嘅诊治嘅。所以可能你会话，哇，最高系800蚊啊！对某一啲嘅朋友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负担。咁咧，呢个嘅部门咧，佢哋系有咁讲到嘅，佢哋都。 都明白到啊，可能部分市民咧比较难去负担一个咁多嘅诊治嘅费用啦吓。不过佢哋亦都相信啊，参与计划嘅医生咧都系想帮人嘅啫，希望咧就会按照住情况去调节个收费嘅。而社联咧喺呢一刻咧亦都喺度揾紧一啲赞助嘅，希望可以资助到一啲患者去接受治疗咁样啦。佢要参加到呢个计划嘅市民咧，其实仲有一啲嘅条件嘅。咁我头先都讲咗个名字一次啦，咁啊唔讲咁多啦。大家上网嘅话咧，应该都可以揾到几多嘅资料嘅。如果有多啲咁样嘅空间俾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究竟如果压力好大啦，唔知点样宣泄嘅话，有呢个方法固自然系好啦。但我谂更加重要嘅咧就系、是，究竟而家我哋呢一个乱局点样解决啊？昨天就会见到有不同的朋友亦都有发出了一些声音，例如我们的特首他就昨天就见了法律界的朋友讨论究竟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利弊是如何。之前就斩钉截铁说没有的，现在就尝试说收下不同人的意见。另外有一些在社会上面都几有力量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我很欣赏，他本来不是一位香港人来的，但他成为了一位香港的朋友啊，好地道嘅个感觉，佢就系盛志文先生啦。佢琴日都有讲到嘅，都支持咧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啊，因为佢会觉得如果警方冇做错嘅话咧，无需担心被调查。呢个就系佢嘅谂法嚟嘅。其实如果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其实要调查嘅当然唔止系警方啦。我谂系成件事点解会发生，政府嘅官员啊，各个方面去到咁乱啦，如果唔揾到原因去点解决嘅话咧，其实真系唔知点收科噶。我觉得亦都可以参考一下法国呢一个例子啊，因为其实法国咧喺之前嘅时间啦，亦都有黄背心嘅事件啊嘛，可能大家咧都仲记得噶。去到每次周末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法国嘅朋友，因为唔同嘅原因啦，本身就一个原因嘅，慢慢咧就演变成好多嘅原因，都对于佢哋嘅政府有不满嘅时候，最终其实政府都叫做解决咗噶。咁啊，马克龙咧亦都可以保住佢个位啦。佢哋用咗嘅方法咧，其中一个啊，他们去到整个国家城市很多不同的地方举行了超过一万场的数以百万那个百万那个一万啊，他们呢就搞了很多跟市民的一些对话的会议，希望呢就可以吸收到亦都聆听到市民的声音。最终在法国那阵时的一个小小的危机，其实都几大个的危机都可以化解了。今天究竟香港又可不可以用下其他方法去遮镜解决到现在这个困局，我希望可以快点解决到啦。风头火势，我呢一位嘅拍档咧，佢呢一排咧，其实都真系可能啊，又个情绪都好澎湃啊。但佢个澎湃嘅原因咧，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佢个仔嚟紧要去外国度读书啦。呢位妈妈对住咗个仔咁多年，而家要佢放手放开所有，究竟系咪好难嘅咧？佢系善明。 冇错嘅，我系会承认嘅。同埋我有啲乜嘢感觉唔开心嘅，我係会讲出嚟俾啲朋友听嘅。所以我返嚟呢都即刻同阿田啊同阿祖都讲咗我会唔开心啊，我会驚会好失落啊，因为呢由出世跟咗我16年嘅仔仔呢个月尾就要去外国读书。其实我觉得呢即係好多时都听人讲妈咪都要学识放手㗎。咁一路都好易嘅啫，好易嘅啫。哇而家真真正正要发生喺自己身上要做呢、其实真係会 feel 到係有好大嘅困难，同埋都会唔系咁开心咯。 得闲揾下我啊，我得闲噶啦， 打翻两铺护士啊。系得闲咧，我哋真系揾朋友倾下偈，呢一个真系好紧要噶吓。咁同埋咧，我哋都知道咧，香港咧其实每一个人咧都要需要做嘢啊，翻工啊，所以打工仔都零舍多。咁打工仔咧，即系除咗每一日都要逼车翻工之余咧，咁其实咧啊食饭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件啊几大，同埋有时都会几困难一件事嚟嘅。嗱，因为咧香港咧就系一个好繁忙嘅城市啦，咁好多上班族咧都要唯有奔驰。咁佢哋每日嘅午饭时间咧，都差唔多逼喺同一个时间里边，咁街上面又会好逼啦，好多人啦，咁亦都系逼一个好短时间咁样去食呢一餐午饭嘅。咁同埋咧喺香港咧，嗰啲物价指数都几高啦，咁食餐晏其实都几贵噶。咁另外咧，啊好多人咧都会觉得，街外边嘅饭咧都好似唔系咁好，又唔健康，味精又多，咁所以咧近年都会见到好多人咧都中意咧系带饭翻工嘅。 咁除咗可以悭翻些少钱，又健康，仲好味道添啦，自家饭啊嘛，系咪？哦，不过咧，最近亦都有报道话，如果你系大饭翻工，系嗰啲饭啊，如果系前一晚就已经整定嘅隔夜饭咧，嗬，咁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啊，因为咧会好容易中招食坏肠胃咁话，哇，究竟点解会咁大件事啊？哦，原来咧佢哋就话，好多人咧因为喺将呢啲饭煮熟过程里边，临将佢摆入饭盒之前，喺处理过程咧，就喺呢个时间咧就好容易出事啦。咁因为呢我哋大家好多时都会有一个習慣，亦都一路都被灌输呢，就係话喂，我哋呢就唔好将啲仲熱嘅嘢呢就摆落去雪柜。咁所以呢都会将呢预备摆落雪柜仲熱嘅食物啦，各方面呢都可能喺度摊喺度摆喺度摊冻先嘅。咁好多人都会唔觉唔觉呢就将佢摆咗哇两三个钟头以上咁样喺度先至放返落雪柜嘅。咁其实呢原来喺呢一段时间里面经过呢个室温呢，呢啲咁样嘅饭送好容易已经系滋生咗好多嘅细菌同埋毒素㗎喇。咁如果喺第日食之前呢，可能我哋喺公司只系好简单咁微波炉叮返两分钟呢就已经食落肚啦。咁就已经其实除咗食咗你嗰啲饭之余呢，就已经食咗好多可能已经系变坏咗同埋细菌非常之多嘅饭送啦。原来我们吃了这些有问题的食物的时候，可以在四个钟头里面，我们就会慢慢慢慢感觉身体非常不舒服，还有想呕，还有会不停肚饿的。哇，听起来都好像挺恐怖，那就是不要带饭上班。那又不是，他就说其实我们主要真的要留意几点安全一点，那就应该个问题就会减到最低的了。那是说首先我们就在煮好的饭送里面就唔好喺室温里面呢摊喺度超过咗太长嘅时间。最多最多喺一个钟头入面呢就要将呢啲送菜呢就一定要放喺雪柜啦。同埋佢话而家啲雪柜呢好多时就算啲食物呢总系微暖嘅话呢都唔紧要嘅。咁我哋摆落去雪柜度，咁就会唔好太长室温，个滋生细菌嘅机会就减到最低啦。咁同埋呢到咗喺食晏嘅时间，我哋预备将呢啲食物拎返出嚟喺微波炉翻热嘅时候，我哋就留意一点啦。我哋呢个饭盒叮完之后，我哋就留意一下喺嗰个饭盒嘅底部，我哋一定要见到呢佢会有啲热气上升咗出嚟，咁先至表示呢一个饭盒呢係真真正正呢係被高温处理加热过，咁先至好食啊。哇，我哋听咗落去呢就会觉得哇蟹好似好麻烦喎，我哋带饭蒸返个饭都咁多嘢要留意嘅。咁但係我哋諗真喎，食落肚嘅嘢真係要安全啲稳阵啲好。如果唔係食咗落去病咗辛苦又要睇医生呢，咁到时真係好阴公猪啦。 风头火势，我跟住呢一位同事呢，其实每一日翻到嚟见到佢咧，都真系感觉非常之好嘅，因为每一日咧都会觉得佢心情好好啦，面带笑容啦，同埋你同佢讲任何嘢咧，佢都好似感觉冇乜所谓，唔会同你斤斤计较嘅。咁我真系都想请教佢咧，平时佢真系有啲咩锦囊，有啲咩绝招，可以令到自己每一日翻工都可以咁开心嘅呢？我嘅同事桂花田。 见到两位拍档翻齐嚟喺个直播室度，就已经系开心噶啦， 齐人就开心啦， 快乐就可以好简单嘅，系要睇你要啲咩嘅啫。琴日咧喺风头火势咧，就同大家讲咗一个咧，台湾男人啊，俾警察误会将佢咧好人当贼板，喺未问清楚之下咧，就拉咗佢。高个男人咧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好彩咧证据证明之下咧，法官咧就唔起诉佢，冇俾警察冤枉好人啊！今日咧又睇到大陆咧又有一宗类似嘅事件，不过今次冤枉嘅唔系警察，大家咧就听一下个内容判断下咯。喺大陆一个社交平台咧就睇到有一段片啊，话有个着黑衫嘅男人咧就喺高山乱石滩上面咧就手揸住一棵咧高山植物，当地人咧叫做塔王嘅，那个男人咧就做啲咩咧？佢好粗暴咁样将个塔王嘅叶咧系咁搣落嚟搣落嚟搣落嚟，哇！个样咧仲好得戚，喺度笑添。听到呢度 觉得有啲咩问题呢？咁嗱，问题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啊！大批嘅网民咧就话啦：，哇，佢严重破坏高山珍稀植物、啊。嗱，话说呢棵咧生长喺啊海拔4000米高山乱石滩生态圈嘅高山植物塔王咧，佢咧就要经过5至7年生长咧先至会开花，一生咧仲只开花一次，而每次咧就会生长出成万朵嘅小花，结出成万粒嘅种子嘅。但系当种子成熟之后咧，呢棵花就会死噶啦。是喜马拉雅山一种特有的植物。啊，听到这里大家、啊、知道这个男人、啊、这个黑衫男人呢就衰啲咩啦。网民就叫他你好即刻呢就向当地的林业部、啊、自首啦吓。啊他仲将啲人啲网民呢仲将条片呢吓同埋他的电话号码呢广传。其实当下子个男人咧，即刻咧就用文字咧写文章咧，就向大家道歉嘅，话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唔知咧嗰个塔王咧系珍稀嘅植物嚟嘅，希望大家原谅原谅。啊，当然啦，网民唾骂佢嘅力啊系好大嘅，大到点啊？大到佢真系咧令到佢陷入崩溃啊！啊，冇人叫你做一啲不法嘅行为噶嘛，仲要啊放喺网上惊死冇人知咁啊！等等，唔知道有冇专家证实佢揸住嗰棵塔王系咪受到保育嘅咧？哎呀，佢可能咧系珍稀，但系未必咧列入呢个国家保育植物嘅噃，呢个两回事嚟噶。嗱，咁啊，跟住咧后来咧，云南嘅香格里拉市委就话啦，涉事嘅男人咧破坏嗰棵塔王咧系唔属于啊国家保护植物。佢嘅行為咧未構成違法嘅嚇，咁點啊？無啦啦俾網絡嗰啲公審啊，仲搞到自己就嚟崩潰添。啊，有人就話啦，冇辦法啦，就當買個教訓，以後唔好亂咁 post 嘢上去啦。亦都有人話，網絡嘅世界鬧人唔使本錢，又唔使負責任。好多人都話啦，喂，你咁樣認真就輸了啦，要學習下。啊，咁我想話，咁邊個為呢個男人？去平反佢真系冇错咧，系可能佢好粗暴咁对待植物系唔啱嘅，但系都不至于话要自首啊，又话咩粗暴对待呢、這个国家珍稀啊，咁其实都佢都冇犯事嘅、哦，咁点啊？咁佢就饱受呢啲咁嘅无形压力，咁边个可以帮到佢啊？哎，唔知佢有冇好似我哋香港咁有个 all for care 嘅嘢可以俾佢舒缓下，俾佢可以治疗下佢嘅心情咧吓。 手中 游水想玩得开心，就要注意安全卫生。 带小朋友去游水，大人一定要睇实佢哋。 喺泳池度唔好奔跑同跳水啊，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个肚唔舒服就唔好继续游水啦，要即刻去洗手间。 千祈唔好俾排泄物或者呕吐物污染池水啊！ 齐做好安全卫生，畅泳开心又放心。 缓慢移动，在海南岛东北部沿岸徘徊，稍后向西北横过雷州半岛一带。在过去一个钟头，天文台在长洲、大老山和横澜岛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分别68公里、67公里和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0公里、87公里和84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初时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信号亦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1: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27点，跌250点，成交金额37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3点，跌7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8.8升6毫，友邦保险79.6毫半跌1.2毫半，盈富基金28.2跌3毫，建设银行6.3跌4仙，中国平安93.5跌3毫半，新鸿基地产122.7跌4.2，工商银行5.26跌4仙，汇丰控股63.0跌了3毫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5，加元1.321，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5点，升4点。港金现价报13,14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0.13美元，卖出1,41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啊，青衣西路同埋长青公路交界去机场方向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长青公路去青衣方向咧系挤塞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啦，青衣西路同埋长青公路交界咧去机场方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受到呢个意外影响咧，长青公路去青衣方向系挤塞。咁翻嚟九龙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佛光街桥底咧，慢线嘅坏车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中线来回方向而家已经系恢复开放，最高车速限制咧仍然维持喺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立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仲系慢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段车多，龙尾豪景花园。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街汇处一段慢车。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遇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 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CIBS 相传世间充满邪魔妖道。 Namaskar Mitro， 一班住在香港的少数族裔用印地语去演绎《西游记》。 Do Danav Shah Wu Jing Ru Wu Ying Sun Wu Gong， 啱啱就系提到几师徒啦。 Dragon Raja Bhojaki Rege， 听实印地语版本的《西游记》，同唐三藏四师徒一起去降魔伏妖啦！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白师傅啊，想问下你，究竟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时候，员工应该点啊？ 喺可行嘅情况之下，将工作重新编排喺日间较凉嘅时段先至做咯。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阿祖啊，你只摩尼公子咧识做啲咩噶？ 哇，佢啊又贪玩啦，又好中意扮靓噶。啊，咁你嗰只 Hutchie 咧又点噶？ 哇，佢犀利啦！我叫佢行下行，企下企，唔叫佢递手，佢都成日递手噶。 哇，咁好好啊！ 系啊，喂，阿田啊，咁你咧？ 系我嗰啲咧都系一样噶，同你一样咧，叫佢行下行，企下企，又贪玩又贪靓噶。 吓，阿田啊，乜、啊、你有养宠物嘅咩？ 啊！诶，我讲紧系我阿华、阿诺诺同荣荣啊嘛， 咁都系嘅。其实听开节目都知道，佢哋系好听你话嘅。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十分啊，我哋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啊，豪仔今个星期咧就放假嘅，直播室里面咧就有善明、有桂花田，仲有黄耀祖。 系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雷暴去到咧又延长咗去到1:30啊吓。 系 山泥倾泻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大家留意住路面嘅情况啦，同埋你哋周边嘅情况啦吓， 小心小心啊！ 系啊，因为山泥倾泻都有啲严重噶吓。 嗯、 o、okay, K， 喂嗱，大家即系呢个暑假或者过往咧，去好多唔同地方玩啦，咁啊住酒店啦咁，咁啊善明好啲嘅，去英国咧就可以住屋企人屋企， 系啊 屋企。阿祖祖都系嘅。 唔系我伦敦即系如果即系除咗去到南边屋企人屋企之外咧，我伦敦我都系住酒店。 O K， 系啦系啦。咁、有冇发现酒店里面有啲嘢开始有唔同咗啊？ 点为之唔同啊？ 譬如洗手间里面有一啲叫做设备。 啊， 咁必要嘅設備一定有噶啦， 即系做咩多咗变咗有马桶两个咁样啊？ 或者系多咗诶唔知洗手盆又多咗两个， 咁嗰啲系即系 upgrade 咗啫，系啦， 咁咧住套房啊要多咗两个，咁啲床变咗三个型， 唔系主要都系讲紧 呢一方面嘅， 主要都系讲三个型嘅床其实唔知 有冇话系边一个嘅城市或者地区啊，即系冻啲嘅定系热辣辣嗰啲啊？ 咁嘅嗱，依个酒店集团咧全。 周围都有嘅， 5600间嘅， 系啦，即系话四围都有嘅， 系啦系啦， 有嘢唔同咗，即系以前冇嘅嘢，而家有啊， 改变咗啦，因为都系因为关于环保嘅，系啦， 形态改变， 就系个洗手间啊，讲紧啦， 同厕所有关，我记得如果同环保有关系嘅话咧，我谂呢十年慢慢咧就越嚟越多酒店咧都会有一张嘅纸啊，就摆咗喺嗰个床边嗰个柜嗰度嘅，就会话俾你知，如果你今日咧唔需要换。床单嘅话咧，摆上去啦，即系跟住咧就话翻俾咧执房嘅朋友知，跟住就可以洗少啲，咁都环保咗啊！即系呢个我就会谂起、啊，系都系呢几年越嚟越普及嘅咁样咯。 啊，我谂佢可能会唔会系嗰啲厕纸咧就会转换咗，唔系一般嘅厕纸，可能系一啲环保用嘅厕纸。 哦，希望都系咯，但又应该系都系一般嘅厕纸嚟嘅。 我试过见佢个住过嘅一啲酒店咧，佢哋都话为咗环保啊，又系洗少啲嘢，洗少啲嘢，用少啲水啊嘛。佢就话你哋用嘅毛巾咧，如果你哋系需要洗嘅话咧，就摆喺地下或者系摆个呢度系啦，即系摆个呢度， 即系摆个筲箕， 佢通常会有个 系啦，摆个枕头系啦，摆个筲箕度咁样啊，晒咸鱼咁啊，真系系啦。佢就话你先至摆喺某一啲嘅地方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为咗环保，我哋。 就唔需要洗啦咁样。所以有啲都会有啲咁噶。 大家嗰啲习惯系点样嘅咧？即系去旅行咧，你会唔会用佢哋啲毛巾？同埋会唔会需要日日走去换床单被？即系话要执房咧咁。 嗱，执房其实真系要嘅。咁但系咧，我相信 日日执， 佢 日日执， 佢系会日日入嚟执房噶。不过咧，佢 换床单定执房先， 佢唔会同你日日换床单。 哦， 你如果冇刻意要求冇整污糟，佢系唔会同你换床单，只系同你叠好佢嘅啫。 叠好佢嘅啫。 哦，系咩？ 系啊， 系啊。 执房系日日都要执嘅意思系帮你吸尘啊。 即搞笑 啊！ 一日两次 嘅，铺翻好啲被铺啊，有啲咩用过嘅嘢拎走啊，杯碟啊，用过啊。 入去房偷佢啲嘢，佢每一次带几箱金去旅行。 但系佢个样好似有啲惊啊，因为咧，你系咪你次次亲人哋喺酒店啲床，你会收埋啲嘢喺度嘅咧？ 系啊，我意思话，我就系误以为咧，每次执房咧，佢都会同我换床单啊，所以咧，我就成 搞到好污糟邋遢啦，每一晚都。 唔系，唔好搞我嗰间房啦，即系话你唔使嚟搞我。因为我惊佢使去换床单啊，因为有啲、有啲 麻烦咗， 因为有啲冇嗰啲牌噶嘛，即系话为响应环保咧，如果咧 通常都有噶啦，系啊，留意下， 而家大部分都有， 系啦，咁我就有啲 整齐间房啫，咁都 OK 嘅， 咁、其实我自己都会嘅， 系啊，因为佢自己会去。佢自己去到住酒店嗰陣時，佢抹人哋個浴缸啊嗰啲嘢，咁幫人哋洗咗先㗎。 嗱，呢個我都會喎。每一次咧，真係入嗰間卜房咧，我都會咧攞佢哋一啲熱水啊，或者有些少有消毒成分嘅一啲洗潔劑咧，就會去清潔咗嗰啲洗面盤啊、浴缸啊。 你會見到男人同女人嘅分別啊！呢個時候我一定唔會咁做 咯。尤其是嗰馬桶邊啊， 係咪啊？ 係啊！ 我從來都冇咁樣做過， 係 一次都冇。我對於嗰個嗱，我都係用住我一貫嘅心態，唔好。谂佢有几污糟嗱，你要谂嘅话咧，理应你唔好住酒店啦，你翻屋企啦咁样真系。嗱，你屋企又即 系 代表好干净，系咪先？ 咁又唔系可以咁讲，因为去旅行就要住酒店噶啦，咁所以保持清洁啫，都系。 唔系，我咪唔谂咪，我令到自己唔使抹咯，系咪？ 即系睇唔到就干净。 系。 我以为咧就系话执房咧就系佢成日系帮我换埋床，我又唔想去换咯。咁 佢系除非你张床单系好污糟啦，见到有污渍，同埋你刻意要求换咧，佢先会同你。 如果唔系，佢就帮我就咁去 整 齐。咁你今次个厕所有啲咩新嘅科技咧？ 咁我都觉得无谓嘅呢个动作。咁你第日你夜晚翻去，你又掹翻嗰张被出嚟，咁样何苦让人哋做 乜 嘢咧？ 咁人哋系一间酒店嚟噶嘛，酒店系有服务噶嘛。 系咯，佢都会帮你抹下个洗手盆啊之类嘅嘢，咁干净咗，你都应该开心噶。 不过唔知道咩毛巾帮你抹。 唔好谂啦，大家贵，唔好谂，唔好谂。系啦，谂就唔好去旅行。 我就发现嘅，我系 自己抹噶嘛要。 譬如咁啊，譬如我要住喺嗰间酒店四日。我會真係冇辦法啦，即係因為教阿華咧都會覺得，不如咁啦，第三日去換啦，好冇啊？咁樣即係去俾佢執房啦，咁樣咁咯。咁跟住就所以得一次。 你係我諗你係好獨一無二嘅，其實。 喂，咁但係咧，我覺得阿華咧都幾淒慘啊！嗱，三日去換啊！所以呢三日咧，你唔好整污糟张床单啊！ 唔好整乱间房咁样啊！ 都唔会整污糟啦，认真地系咪先？我 唔知啊，你可能喺度食雪糕咧， 或者你哋两个坐喺张床嗰度食嘢咧， 都好守规矩。我哋喺床唔准食嘢噶， 系啊，好大压力噶。同你去旅行嘅话，我唔同你去旅行。 喂，阿华得 咁，今次个厕所有啲乜嘢新嘅科技啊？ 咪系咯，你快啲讲，快啲讲。 唔系新科技，系响应环保。嗱，咁系希望大家都真系咧，尽量都唔好成日日洗嗰张。被啦，同埋床单啦，系咪啊？咁呢个第一个环保啦，第二个环保咧，佢话呢个咧大集团 啊， 佢话嚟紧咧喺将会喺呢个日子里面咧，2021年咧，佢话全线咧就会将厕所里面嗰啲叫做好靓嗰 set 装嘅碱液啊，冲凉、洗头、护发素嗰啲咧，全部都唔俾啦， 即系直情唔提供， 唔系提供，不过佢转咗入泵装。即系话可以即系嗰啲一大支装。 其实如果好多都咁做噶咯。 系啊，嗱，唔系啊，就系咁讲，因为嗰啲大酒店咧，觉得呢一套嘅嘢咧，你哋又可以攞走噶嘛，即系一个叫做所谓叫俾你拎走嘅嘢啦， 当一个纪念品拎走嘅， 好巴闭噶嘛咁。所以佢话咧，因为佢话每年咧，佢话每年啊消耗咗成2亿支嘅胶樽啊。 哦。 哇！佢话太大，即系佢而家即系要走数啦，要减产啦，咁所以希望咧，佢话佢哋都做。 咁佢話呢個集團咧就話，我哋2021年咧全部咧已經用泵裝啦，希望咧大家要明白，因為 係咪 M 字頭嗰個啊？ 唔係啊，呢個係呢個啊，呢個 I 字頭嗰個。 所以咧就佢都話希望咧大家都支持下啦，咁樣呢個動作，其實 M 字頭咧都有，都已經 其實咧係多咗噶，多咗你去酒店嘅時候咧，佢哋就冇再呢啲細細支俾你哋用完或者俾你攞走嘅嘢啦，變咗大大支嘅話咧，佢可以 refill 啊。 係啦，咁佢嗰個樽。就是一世都是那個樽啦，佢可以加落去、加落、加落去咯。咁所以就相對地應該減少咗好多嗰啲叫膠樽咯， 或者係多餘嘅啲咁嘅包裝。係啦，咁但係咧就我就覺得，如果係咧，可能自己即係出門嘅時候自己都帶少少，我就覺得比較仲好啲啦。 我係有帶嘅， 係 可能女士都會係真係會帶。 我會睇下係住咩酒店咯，即係如果係住得好嗰啲，你知佢 provide 嘅嘢都唔會太差嘅話咧，我就乜都唔帶。係 啦係啦，相輔相成。咁佢就話佢哋集團已經就走飲管嘅啦，已經唔提供就飲管啦。呢個嗰個第一步啦，而家第二步咧就話全佢話全球5600家酒店啊，歐百威啊，係已經帶頭話唔要做呢啲叫膠樽嘅叫做洗手間嘅清潔用品啦咁。不過轉泵裝唔係唔提供嘅。其实我哋咧好耐之前咧已经喺日本台湾都见到好多酒店咧都已经系转咗个泵装噶啦，即系话俾大家使用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嗰个自助早餐，亦都有环保团体话咧，喂，嗰啲自助早餐咧，其实每年咧都制造咗成7.9万吨嘅厨余啊。 系， 咁佢话希望咧嗰啲酒店系啊，因为希望啲酒店咧可唔可以唔整自助早餐啊？咁自助式嘅早餐 啊？咁但系如果系咁样讲到咧，即系话其实自助餐都可能会开始都会好多人都会留意噶喎、因为自助餐 我哋问下喺香港嘅自助餐女王，你对于呢单新闻你点睇啊？你自己讲啦。 系啦，嗱，其实你讲你嘅真正感受。 嗱，我哋三個食得最多自助餐，一定係你。 喂，認真嗱，如果佢咧將嗰啲，因為好多時候我見到我眼見有啲咧自助餐早餐咧，去到唔知10点钟就完，之後佢可能加多少少新嘢咧，再添加啲頭先可能之前嘅沙律咧，跟住就迎接中午嗰個自助餐噶嘛，有啲會咁做，但我唔明點解佢仲係話有咁多廚，當然啦。全日嚟讲，佢又唔可以全部清晒嘅， 同埋佢亦都唔可以由朝摆到晚到夜晚黑个自助餐都仲系食紧嗰个包嘅，你又话噶啦。 确实里边有啲嘢咧就真系早餐先有嘅，即系譬如可能有啲粥啊、粥粉面啊咁嗰啲咧，或者系有啲豆浆之类咧，就真系早餐先会有嘅。 系啦，咁就佢话希望可以改善变坏。 系。 变为佢嗌乜你煮乜咁。 咁我想问一下、酒店方面有啲乜嘢回复啊？ 酒店， 因为其实我会话、大部分咩地方啊、咩国家嘅酒店都好啦，好多都有一啲嘅即系自助餐喺度出现噶。 因为呢个都俾啲客人感觉到，哇！依我高尚啊，食埋一个自助早餐，因为平时唔会有机会食噶嘛，系咪先？ 我自己中意噶，你问我， 我都中意噶。咁但系咧，佢就佢酒店嗰边话佢会去谂下咯。因为 喂，其实好难有人行出第一步噶。嗱，你谂下，如果第一间佢尝试去，我唔做自助早餐啦，可能有啲人。真係 第二間酒店住咯， 咁佢咪會少咗生意咯。 係啊， 所以要行出第一步嗰間要有好大嘅勇氣咯， 好大決心先可以做到。 係啊，可能會擁走咗、 但我又覺得未嘗不可嘅，因為咧，如果佢唔做一個叫自助形式嘅早餐，可能咧就將佢行為一啲定咗嘅一啲套裝式嘅早餐， 可能就會 A 餐、B 餐、C 餐咁俾你選擇。咁我就覺得個浪費食物嘅機會會減少。 又或者咧，而家有啲咧叫做半自助餐式咧，咁你咪將嗰個叫做佢哋其實咧就冇話要停嘅。有另一間 M 字頭嘅集團咧。他就話希望可以將個廚具再減啲啫，即可能控制份量嗰方面咧，就控制得更加好咯。咁佢就冇話要冇話會 cut 咗呢個自助早餐啊。咁希望大家即係酒店，即係因為酒店真係全球有嘛。你諗下咁多間，希望可以即係帶頭可以再環保啲嘅，咁就唔好咁多廚，唔好咁多膠樽啦。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想得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人深信幸有你， 情如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暖春风。从来你变动对我的包容，令我便有力再冲，解我心里苦衷。落寞时挚友的声音披着风，如春雨下降给我抚慰，使我最动容。夜静时困脑海星星穿夜空，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愿亦飘送。路上有你幸为有你，即使偶遇困惑亦变轻松。情怀未会变，纵使不相见，但炽热慰问令我松容。深信幸有你情意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暖春风。从来未变动对我的包容，令我便有力再冲，解我心里苦衷。落寞时挚友的声音披着风，如春雨下降给我抚慰，使我最动容。夜静时困脑海星星穿夜空，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愿亦飘送。 城啊，风里密码。喂，我哋平时咧，即系有时喺屋企啊吓，咁、尤其是即系如果系两公婆啦，或者男女朋友一齐住啦，咁好多时都系话咧同住难啊。原因就系话，因为咧大家嗰个生活方式同埋嗰啲咁嘅手尾咧，通常都未必一样噶嘛。 系， 咁可能咧大家就会好多呢啲咁样嘅误会发生。咁但系如果你成日嘈成日讲句又唔变嘅话咧，咁其实 你同你老公最多呢类型嘅嘈交系咩？即刻咁问先。 都多噶。都真係啲生活小節，但譬如話， 即係去廁所有冇拉起塊板嗰啲啊？ 係啦，嗱嗱呢啲可以話呢啲係經常發生，但你可以話係小事，即係譬如擠牙膏，即係喺個底擠啦，定係一攞上手就求其擠啦咁。我都會係一個幾整齊嘅人咯。 阿田又係好整齊嘅人嚟嘅，你同阿華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生活嘅小摩擦啊？ 冇， 一定有。 因為阿華已經俾你馴服得太好啦，馴服馴壽司一樣嘅你係。 我覺得你呢個答案我唔係好信咯，一即刻就話冇喎，咁我覺得冇可能嘅。 因為講得多咧，你都攰啊，咁不如自己做佢 即係你放棄咗。 屋企太多成員啊，你明啊？一家四口，仲有姐姐，仲有阿媽，六個人， 揾唔到個兇手係邊個啊？ 事鬼蛋啦，自己做咯，你費事自己掹掙嘛。不過我有樣嘢都好堅持嘅。唔該，翻屋企換咗條褲先好坐咯， 即係坐喺屋企任何嘅地方， 即係出個街，嗰套衫就要換咗先至坐喺屋企。 喂，我上你屋企度打牌，你唔使我換褲嘅。 咁所以事後我會將佢全部清曬嘅。 喂，唔係啊， 我都有呢個習慣，即係可能有咗小朋友之後，就係即係奄尖啲同埋乾淨啲嘅。咁我都會要求出咗街之後嗰套衫咧。都翻嚟都盡量即刻換，咁但係可能突然間會好攰，或者我都想坐喺個客廳嘅 sofa 張凳咧，都仲可以。但你行上去房間啊、入床啊，或者坐喺張床咧，一定唔可以。 放心咧，從小規矩 住者都係一樣。阿媽媽同阿媽媽以後啊，我真係好驚嘅，即刻搞到。我原來我先發覺我係咁瀨啡嘅，原來。 屋企有膠凳嘅，所以咧你可以坐膠凳，因為膠凳一買就得㗎啦嘛，係咪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唔想換衫，但又想坐住先。 即係一翻嚟就擔張凳仔俾阿華坐喺度。 坐喺门口先啦，咁啊，咁你今次呢单新闻有啲乜嘢嘅拗叫出现啊？ 嗱，咁喺呢个对夫妇咧，其实佢喺日本，不过我觉得咧，同喺世界各地都有呢个情况发生嘅。佢同佢嘅丈夫亦都喺生活上有好多嘅小节咧，佢都睇唔顺眼。但系佢都曾经试过咧，即系同佢先生倾过好多次，但系都系冇变。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舒缓唔到自己嗰种咁嘅感嗰种怒气啊， 压住咗啊， 压住咁点咧？咁佢系用咗个方式，咁啊有啲人就觉得哇好赞成，系咪？有啲人觉得话唔系咁啱喎，嗱，我觉得人妻咧都可以即系你， 系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佢 咩咧？ 但系男嘅女人系做唔到男人做嘅嘢嘅。 佢衰咩啊？ 咁佢都系啲生活小事啦。譬如话佢换咗去厕纸帽啦，换咗厕纸之后咧，嗰嚿厕纸嘅包装嗰嚿胶纸啊，或者个卷咧，就照摄翻喺嚿厕纸度，就唔拎出去抌。系啦， 唔记得咗啫，系嘛？ 咁同样亦都系啦，喺厕所里边支牙膏，即系支嘅位置求求其其啊，支完牙膏又唔会扭翻个盖啊，马桶个盖又冇揭起啊。咁跟住咧，同埋有时譬如话食嘢，食完嘢之后咧，可能食剩一啲，咁佢又唔想抌，咁啊摆翻落雪柜，但系咧就咁摆落雪柜，又唔会包装住佢，或者攞个盒装住佢啊。 咦，阿祖，你睇佢眼神咧，觉得做咩喺话我啊你啊？ 唔系喎，我 OK 噶喎。 唔系阿祖 嘅 OK 接受啊嘛？ 我 OK 接受自己咁做，看张句子。 咁佢就谂咗一个方法，佢就喺自己个 IG 嗰度，就将佢每日。佢嘅老公做呢啲咁嘅冇手尾嘅嘢咧，就影晒相， 好衰啊！ 之后就喺个 I G 度抒发晒自己嘅感受落去， 抒发咗个感受， 自己家事自己了啊嘛，做咩摆上网啦？ 系啦，嗱我 你摆个老公上网喎，仲要系， 但系佢冇摆到老公嘅相同埋老公嘅资料嘅，只系话 佢 老公 会知道哦，你讲紧你老公啊嘛，咁咪即系边个边个咯咁样。 喂，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即系感同身受，大家都有呢啲咁嘅经历啊？喺好短好短嘅时间里边，已经有十几二十万嘅人去 follow 啦。即系同道中人。 是啊， 他就特登咧就开一个 I G 嘅 page 咧，就去讲佢老公有几冇手尾， 同埋每一日发生啲咩，老公又再点咧，然之后影晒相摆晒上去，咁咧其实都系一个抒发嘅渠道嚟噶。 定系会有咁多人支持你，更加会觉得个老公做得唔啱，搞到嗰个婚姻嘅关系更加差咧？ 但 我觉得会咁多人支持 嘅话，但系咧，其实咧，佢个老公系唔知情噶。咁佢都喺上面講明啦。 而家我哋香港都知啦，佢老公都唔知嘅話，佢老公好冇用啊！ 唔係，可能佢個 I G 唔係用真名咧，佢唔知邊個打邊個咯。 可能個名字叫做小甜甜，係咪唔會有人知咯？ 我想問，咁有冇人去即係幫佢解決呢個方法？ 亦都有人提議，但係咧大部分咧，都係同佢分享，同埋然之後咧就每一日咧都好似好八八卦卦，喂，你老公今日又做咗啲乜嘢啊？我老公啊都係咁樣。 老公捉錯柱嗰啲。游戏几好玩， 系啊！咁但系佢哋可以得到一个心灵嘅舒缓啊， 即系起码个老婆佢冇嗰件事系发大咗嘅，反而系觉得舒缓咗嘅， 有同道中人， 所以冇谷住道气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话：美国减息四分一厘，但评估香港拆息未必会跟随向下。他又话：按揭利率只是影响楼市发展因素之一，供应同市场气氛等原因都会影响楼市。认为今次美国减息对本港楼市实质或者直接影响不应该太明显。他又提到，港息低于美息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支持。但未来利息走势视乎很多因素，并非只受美国减息影响。陈德霖又说，七月本港有很多社会事件，但香港金融市场和联系汇率未有明显受到影响，金融市场正常和畅顺运作。他说希望用和平理性方式解决分歧，令香港社会早日恢复正常。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预计三号信号在下午两点前依然维持。当今日稍后本港风力减弱时，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台北市长柯文哲筹组政党，名为台湾民众党。他话进军立法院是最大目标，不过而家未有名单。柯文哲朝早会见传媒的时候说，将会在下星期二60岁生日那阵召开创党大会，力拼十席区域和不分区立委。台湾中央社认为，柯文哲的动向将牵动南绿明年选情。对于会否参加明年总统大选，柯文哲说9月17号是登记最后一日，如果当日他没有登记，即是代表不选，而他对其他人选没有预设立场。不过他认为当选地方首长没几个月就参加总统选举是不对，形容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强调自己近期走访台湾各县市，同步思考台湾需要什么，要怎样做台湾才会更好。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措施包括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 財長魯欽批評扎里夫將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魯莽的政治議程付諸實行。扎里夫在社交專頁回應說，美國將矛頭指向他，因為他是伊朗在全球的主要發言人，反問一些真相是否真的令美方這麼不高興。扎里夫強調，美方制裁措施對他個人和他的家庭沒有任何影響，因為他在伊朗以外沒有任何資產和利益，又笑言感謝美國將他視作如此大的威脅。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11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在北纬20.0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缓慢移动，在海南岛东北部沿岸徘徊，稍后向西北横过雷州半岛一带。在过去一个钟头，天文台在长洲、大老山和横澜岛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8、67和61公里。录得的最高阵风每小时分别是80公里、87公里和84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东南风，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初时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亦都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4点，跌203点，成交金额43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9点，跌5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0.4升2.2，友邦保险79.65跌1.25，盈富基金28.3跌2毫，建设银行6.4跌3仙。中国平安92.95跌4.5，新鸿基地产122.6跌4.3，汇丰控股63.5跌3毫，工商银行5.27跌3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9.21，瑞士法郎0.997，欧元0.685，加元1.321，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6.9，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1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168元，跌1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0.53美元，卖出141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西路长青公路交界啦，去机场方向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喺呢个交界位啦，咁影响到而家长青公路啦，去翻青衣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啊。重复多次位置啦，青衣西路长青公路嘅交界位去机场方向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反方向嘅长青公路出翻去青衣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多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药之前留意一下你的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先知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二台通识60秒。 虽然网上社交网络同现实生活嘅社交网络大同小异，不过前者会有额外风险，包括私隐威胁、恶意内容或恶意软件、身份盗窃、网上滋扰或网上欺凌，所以我哋要了解潜在嘅风险之余，仲要懂得采取预防措施去保护自己同保障个人资料。由于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你喺社交媒体资料，例如你嘅个人档案、照片及社交活动记录等等，进行仿冒诈骗攻击，所以唔好接受陌生人嘅交友邀请，仲要减少喺个人档案披露过多个人资料，亦都记得要小心设置你嘅私隐设定。小心决定哪些资料你想公开，或者只是限朋友先看到。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我是黄耀祖，阿爷改我的名字做耀祖，就希望我可以做好风骚快活人这个节目，那就当然可以光宗耀祖了。 我是善明，在风骚节目度讲多啲善良、善心、善意嘅事，咁大家就有共鸣啦。 我系桂花田，我喺节目度又桂又花又田，都好好噶。 你讲咩啊？ 有几好啊？ 我话有埋黄耀祖，有善明，加埋我，咪好好咯。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继续风骚快活人啊！今日咧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桂花田、黄耀祖，仲有善明喺度嘅。 系啦，时间去到11:40啊！而家嘅气温系26度，湿度系93%嘅。三号强风信号咧依然悬挂噶，仲有黄色嘅暴雨警告啦，同埋雷暴警告咧就会加强至1:30，大家小心留意。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啊！吓， 系啊，咩都齐啊，好热闹啊！佢哋 好丰富。揸车嘅朋友要特别小心。 有4个特别嘅信号啊！佢哋都可能系呢个东南西北啊，都可以打开翻长台，打翻长牌。 OK， 好嗱，咁啊，今日咧，我哋12:00咧就有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即系你唔系未去过啊？ 啊， 系啦，咁咧，跟住咧，我琴日同阿祖祖咧又商量啦，话喂，系咪讲风嘅嘢啊，打风之后嘅嘢啊？咁，跟住佢话喂，唔系、啊，暑假 系、啊、咯， 不如出去玩下啦。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打风咧，即系讲嚟讲去都嗰几样噶啦，就系、是、去睇下戏啊，打下牌啊，打下边炉啊咁样啦。但如果我哋讲到而家其实系暑假噶嘛，好、多爸爸妈妈佢哋都要谂紧有唔同嘅方法。 啦， 真系要真系拗头要谂地方，个个礼拜带佢哋去唔同地方，其实系几吃力嘅一件事嚟噶。 系啊，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咗泳池啊嘛，去玩水嘅地方啊嘛，都系啦。咁今个礼拜咧，我哋唔玩水啦， 去边啊？ 热辣辣啲， 好 去烧烤嘅地方， 烧嘢食，香港人至中意食。 系啊，烧鸡嘢我中意食。咁所以如果喺任何嘅区域啊吓，你哋咧都有啲咧，即系你哋先知啊，你哋有试过嘅，知道嗰度。真的好、啊、环境好、 啊、 大人小孩都玩得开心的一些 BBQ 热点烧烤热点的话呢，欢迎你们现在就可以在网上留个言给我们、啊。 是啊，我昨晚 post 的时候呢已经很快受到听众说这里这里这里那里那里那里。哦哇，咦真的都几多不同的地方大家去即是那叫烧烤热点。不过可不可以即顺带讲埋那里的环境啦，搭车方不方便啦，有没有什么设施啦，譬如有些地方呢，譬如西贡呢都不是到到有公共洗手间。咁、即系咁你就论尽猪噶啦嘛，同埋啲街灯咧，唔系度度都有好早齐噶，即系会有啲暗黑暗位 咧。可能有啲人特别去拣一啲暗黑嘅位置咧、 啊，都会有个专登拣啲暗暗地嘅， 几有情调咁啊嘛。 除咗郊外有啦，而家市区都有得食烧烤噶嘛，咁啊即系睇下啊市区烧烤究竟系点样噶啦，系咪？咁欢迎大家网上留言，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咧都可以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因为我好想揾一啲咧，即系嗱，如果你问我。 最好嘅就係、是、 兩手揈揈行入去就食得啦。 嗱，呢個係 乜嘢都唔使帶，乜嘢都唔使買嗰種。 係啦，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就要佢嘅嘢食好食。 係， 係咪先？嗱、 啊， 你自己唔準備嘅話， 這個、 但係我係中意輕鬆啲嘅。另外一樣嘢嘅咧， 自家燒定係人哋燒啊？ 咁我自己燒都得嘅，雖然我 你中意炭燒定電燒啊？ 哇，講到咁深嘅話，其實我想講 炭燒電燒， 我好少燒嘅，其實我真係好少燒。但係如果係嘅話咧，要去到郊外嘅話咧，可唔可以有啲好嘅提議係唔需要特別早去霸爐，我都可以有得燒。真係你諗下，好掃興嘅喎。如果唔 係嗱，咁通常你講緊呢啲可能即係啲郊野公園你要去霸爐嗰種啦。但係其實而家好多啲形式咧，都係一個生意嚟嘅，營業生意一個店。铺咁样，你可以打电话去 book 定位几多人咁样嘅。 Okay, 好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分享啦，同埋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噶。你12点就听你电话啦吓。 系嗱，呢一单新闻咧一定要问下你哋两位嘅，留翻今日讲，系因为咧两位都系妈妈嚟噶嘛，系咪？当我哋谂翻远啲嘅时间啦吓，当你哋小朋友仲细个嘅时候咧，有冇试过发生过一啲小嘅乱子，例如反锁咗个小朋友喺屋企？即系呢类型嘅情况有冇出现过呢？ 有出现过，不过好在咧，我就做足晒准备嘅功夫，所以咧，我 锄头啦、斧头啦、新锁啦，唔系咩？ 因为咧真系好，因 为 咧啲小朋友佢去到一岁啊、两岁、三岁开始又识得行识得走，又唔系太懂事咧，佢哋真系会周围穿穿插插噶。咁有时咧，我就之前因为我都紧张啊，一早啊睇定好多嘅资讯啊，同埋上网睇啊，朋友俾一啲经验咧，就系话嗱，你好做定啲乜做定乜咁样。咁亦都好早之前咧，有朋友同我讲啦，可能佢哋会随时唔知点样入咗房。入咗厕所啊，咁一阵间反锁咗咧，你就到时就弊啦，点算咧？ 点算 咧？咁我就预早咧就会系整定一啲嘅锁匙，又配定咗就挂喺高嘅地方。 嗯， 系啦，咁自己真系试过，佢有一次咧就走咗入去洗手间玩，咁佢系闩咗道门，咁我哋真系开唔到噶，即刻我就有锁匙可以开翻道门，所以我就 唔 惊咯。 唔系话洗手间个门锁咧，大部分因为安全嘅原因啊吓，你攞个$1咧啪就可以开到嘅咩？即系唔需要锁匙？ 系可以噶，因为咧我啲师傅仔啊，佢哋话咧。其实好像一张卡片啊，一张硬的卡纸其实都是可以一击咧就可以开到道门。 佢哋啊嘛， 但 系 我哋唔系专业噶嘛，你都知 道。以前嗰张啊，火车飞啊，你话系咪要留翻一张喺屋企啊？系咪？ 但系都系永远都系佢哋可以开到，我哋试过好多次都开唔到噶啦。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配定条锁匙，我觉得系最稳阵。当然又唔可以话摆喺多眼地方嘅，因为如果个小朋友攞嚟玩啦，咁啊挂得好高嘅地方咁样咯。 好细心 嗱，我咧屋企嘅。真係試過反鎖對門，就算有鎖匙都未必開到。係啊，有時都會唔知點解棘住 咗。有鎖匙都未必開到。 真係啊，咁咧我唔 會好緊張嘅，因為嗰刻如果即係有細蚊仔喺入邊嘅時候咧，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噶嘛，好驚噶嘛，即刻。 我嗰、那個睇先啊。我而家都唔記得咗我個屋企嗰個鎖， 咁即係話對你影響唔係太大呢件事，冇乜陰影。 唔係啊，都試過啊，即係咧買鎖真係唔該大家咧買翻啲好少少噶。係試過兩間房，即係分別喺 A 房同 B 房咧，都試過運第一間試過咧運咗阿榮榮，嗰時得嗰兩歲定係三歲，我唔記得啦。 係 咁跟住咧試過亦都運住兩個細路加埋工人姐姐喺另一間房嗰度。 姐姐工人姐姐都幫唔到手啊， 幫 唔係，但如果佢有工人姐姐陪咧。你都反而冇咁驚啊！但係如果你講話佢自己一個困咗喺入面咧，其實咧可能其實唔會真係未必太多事嘅。但係做媽咪咧，佢會不停想像空間咧，諗到佢喺入面做好多好得人驚嘢，會唔會去爬窗啊？會唔會打開個窗啊？會唔會擒咗上去張牀，然之後張牀啪一聲跌咗落嚟啊？即係會諗好多呢啲嘢㗎。 好正常嘅呢個諗法， 我冇咁諗喎。 會 唔 會㗎？ 因為我知我間房冇乜嘢特別嘢俾佢可以破壞啊嘛。即係阿女士個避孕喺裡面嘅反鎖。 同埋你個女細個已經識爬牆啦嘛。 是啊，即 是我又你个女已经细个已经系猪猪侠嚟， 我真系唔系好担心嗰次，我净系谂下，点样开咗对门啫？ 系 咁，同埋期间咧，可能咧，即系嗰个我最记得嘅印象就系、是，好彩嗰条门罅咧比较阔咧，咁咧我哋跟住话，因为佢细个啊嘛，咁佢都会急 Vivi 噶嘛，跟住我即刻喺条罅度摄条片俾佢咯，佢话妈咪我急 咁大嘅你条门罅， 唔系啊，我几惊佢话叫佢咧搵一啲即系要去厕所嘅嘢喺条门罅摄翻出嚟啦。 咁 你个门啊，疏过个牙啦。 唔系咁，你呢个道门咧，即系闩咗，等于冇闩啦，即系。 条片有几，即系一条尿片有几咁厚啫，系咪先？咪摄咗我，嗱你自己着啦，妹妹。 咁跟住就揾咗开锁师傅去帮手咁样。 冇，全部锁都系我自己劈嘅。 哦，你劈 落落， 自己劈到。 系啊，同埋阿阿华华唔喺度啊嘛，咁啊成日咪自己自救咯。系。咪点啊？跟住咪攞啲锤仔啊，揼揼揼，砌砌砌咁样。所以我而家你叫我开锁，我 OK 噶。安锁我都 OK 噶， 咦？而家阿天中个新档啊，万能住家富啊， 系啊，锁王啊，要系啊， 开锁同埋拆锁， 系啊，嗱，你哋都即刻谂到啊，第一样嘢咧就要保障住个小朋友啦，系咪先？锁要开，要叫烂咗佢都要噶啦，咁样系咪？ 咪道门劈烂佢我都会咯。 喺香港有一位嘅妈妈都有一个类似嘅经验就出现咗咯，佢咧就话有一个岁半嘅小朋友就因为唔知点解反锁咗喺间房入边度，即系个小朋友。得一个岁半嘅小朋友喺间房入边度， 即系仲细个，明明嗰时 真 系 好细啊！岁半咋吓， 识行识走啦。 好似好多一般妈妈会谂嘅嘢，就好似善明头先咁样讲，即刻谂衰嘢。 点咧？ 系喺张床度跌落嚟会点咧？ 系啦，喺 间 房入 边 搞咩 咧？系啦，会系点样嘅咧？而呢位妈妈嘅做法咧，就冇好似阿锁王咁样自己去劈阿善明，就已经有定咗一个士啤嘅锁匙去解救呢件事。 点咧？佢好腾晒鸡。 佢又我唔知佢你可唔可以话系腾鸡，但系总之佢而家选择咗嗰个做法咧，系上咗网嘅，因为佢第一样嘅做法就 系派噶， 佢 报警， 佢将呢件事件摆咗上网，问网民应该点解决，佢就系话啦，除咗叫开锁佬之外，仲有啲乜嘢方法咧？屋企系冇发夹嘅，而小朋友入边咧系冇出声，可能瞓着咗。嗱，呢个系佢嘅谂法。 嗯， 而当然啦，有咁大网民好积极噶嘛，系咪？就即刻你会提供好多唔同嘅方法俾佢啦。 系， 但系都有另外一批嘅网民就会话：你点会反锁咗个小朋友喺间房入边？你会谂嘅解决嘅方法系上网 post 呢个 message 出嚟，而唔系你揾开锁佬去解决啦。 我都有呢种感觉、哦。 系啦，好多人都会有呢个谂法。呢个妈妈，你个小朋友岁半啫，点解你会咁样处理嘅呢？ 仲觉得佢好得闲喺度揿机系啦啊！ 嗱，我估都惊嘅，我估都紧张嘅， 一定好惊噶。 系， 你会谂到佢喺入边会有好多危险嘅嘢会发生咯。 但系点解会觉得你 仲有咁嘅闲？ 真系打电话问功课嘅呢一个嘅感觉去处理呢一个嘅问题咧， 可能佢比较年轻，咁所以觉得呢个解决方法系好嘅。 或者佢可能真系实在太惊，惊到咧佢都唔知点做好啦。突然间佢只系谂到我平时嘅习惯就系呢样嘢，所以我都继续做呢样嘢。 系啦，因为咧有人咧就会话吓、啊，你仲话入边冇咗声，你唔会谂衰嘢嘅咩？你唔惊可能佢爬窗嘅咩？点解你会咁乐观系去谂？佢瞓著咗啫，可能咁樣，你仲有時間可以上網問功課，唔係又話咁樣。 咁當下自己係有啲咩網民，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佢？ 即係就俾人圍攻 啦。我估都係嗰啲嘅方法啦。咁後屘咧，佢係有補充嘅，即係隔咗一個鐘頭之後咧，佢就有答翻件事啦。係啦，佢就話咧，一個鐘頭之後佢就咁樣 post 啦。佢就話：而家我叫咗開鎖佬啦，開緊㗎啦。不過咧，因為咧係幾十年之前嘅日本鎖嚟嘅，好實淨，搞咗好耐咁樣。咁、佢就一個鐘。之后就 post 就话搞紧啦，叫咗开锁佬啦。 哦， 喂，大家会谂呢一个钟，普通任何人其实都应该系心惊胆跳，但系唔知佢系咪 上网报翻话俾大家听，我而家进行中啦，唔好闹啦。 又或者系一个钟头之后叫咗开锁佬啦，嗱，唔知可能系早啲嘅，只不过都好忙碌，所以咧就会系迟咗少少先至话俾大家知。但系大家都拗晒头，如果真系咁惊，你仲讲到你个锁咧系日本锁，好实净嘅话，系咪应该一出事？即刻揾咗开锁师傅咧。 喂，但系佢话一个钟头之后 po 出嚟，都仲系话叫咗师傅，师傅整紧，即系话其实未解决噶。 系啊， 即系话起码一个小时，个小朋友困咗喺入边一个钟。 希望个小朋友平时啊贪瞓噶啦。 系希望佢真系瞓啦。我上次咧，我阿荣困咗喺里边咧，我系保持通话噶。系咁啊，点同佢讲嘢咯？ 系啊， 妹妹啊，你而家做紧咩啊？见到啲咩啊？咁样即系， 因为呢个你系确保佢仲系安全，佢唔会搞其他嘢嘛。即系如果我而家咁样突然间谂，如果系我发生，而我未揾到开锁解决唔到咧，我就会去做一啲佢平时好中意嘅嘢，或者去即刻揾一啲佢好中意嘅歌，即刻播住，然之后喺个门出边咧就同佢一路唱歌啊，同佢玩 咯，系啦， 点样都要保持通话， 系啊，要同佢有交流，继续有交流， 系啊， 走唔得远嘅。 咪真 係起碼佢唔會喺離開你哋門嘅範圍，即係唔知間房又唔知有啲咩嘢噶嘛，係咪先？係大家間房又唔同嘅嘢，咁起碼佢喺同你一門之隔啦。記住唔好行開對門啦。誒，媽咪喺隔離嘅就咁喺我同佢起碼補個安慰俾佢啊嘛，即係話俾聽我喺隔離咋，我唔使驚啊，嚟揾緊人開鎖啊咁。 我自己咧，即係就算屋企冇小朋友咧，我都永遠有一個士啤時咧，就擺喺個廳度。 喂，呢個一定啦，一定要有。 但好明顯唔係一定有咯，呢個媽媽就冇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就會咧冇咁多麻煩出現啊。 林忆莲 风少痴，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讲下我哋咧，即系十八区又有啲咩地方咧系好好嘅烧烤嘅地方？ 系啊，烧烤热点啊，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喺网上面留言啦。我哋十二点钟之后咧，亦都会听你哋嘅电话嘅。 系啊， 电话号码系几多号咧？ 1872388， 哇，真系好甜俾佢考起。 系啊，成个波射过去啊，即刻。 今日冇嚟帮你嘅， 系A字波咁样啊。 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啊吓，咁啊希望咧即系喺打风过后咧，希望之后就停晴即系有好天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出动去郊外活动下啦，系啦，喺不论郊区市区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嘅，好唔好啊？俾我哋知道嘅。 系啊，我哋成日话咧，即系将来发生嘅事我哋估唔到啊嘛，但肯定有一样嘢估到嘅咧，就系科技一定会越嚟越进步噶啦。 哦，一定啦。 我啱啱咧睇完咗另外一套嘅电视剧咧，英国crossover 美国两个嘅电视台一齐拍摄嘅，就叫做 Years and Years 啊。佢个时序咧就系讲喺2019年，即系由而家开始讲到2032年啊。即係呢一個時間係將來㗎啦，都係究竟會有啲乜嘢嘅事情發生？咁佢咧其實就唔係平時我哋睇嗰啲科幻片咁樣咧，講到會變咗即係機械人統治啊，即係唔係嗰個嘅，係好著地嘅，大家都係著住而家我哋平時會著嘅衫。不過的而且確咧，嗰個世界係會有唔同度嘅。佢哋都幾前瞻地做咗啲預測，都幾震撼嘅。有啲我覺得可以睇。 第時咧，啲賊仔已經可以即係夕陽行業啊，因為大家咧即係冇得打。荷包啊，嗰啲咁樣 偷嘢爆竊嗰啲， 因為已經全智能化咧，因為已經冇銀包啦，大家可能我咁樣幻想 就唔需要帶銀包出街啦， 冇銀包即係冇錢冇現金啦，咁點咧？ 其中一樣嘢咧喺個戲裏面出現咗嘅咧就係電話。電話已經不再需要出現了，因為在某一些人的手裏面已經植入了，即我們以前做小朋友的時候扮打電話，好像有個六字這樣擺著耳朵在那裡喂這樣的。 咦，那即是說其實將來我們真的可以就手指站就可以講電話？ 那個、電視劇來的，即是他估計他創作的，就是說手指公的位置 片 是就貼著耳朵已經有的了，只要你啪一聲你想著想打給哪一個人，那個人就會接收到電話。這些就是一個電視劇裡面出現了，但是肯定嘅咧就係社交平台 Facebook 咧，其實由2017年咧已經開始做緊一個研究啊。個研究就係點樣呢？我哋平時咪要打字嘅，打字你點都走唔甩，你要 手指喐， 或者你而家進步多咗，可能就語音啦，你錄咗音啦。究竟可唔可以有一啲嘅技術啊，令到探測到你個腦電波，你諗緊嘢就已經可以打咗出嚟？ 喂，我覺得得噶。佢一定可以 detect 到你个人嘅脑喺度谂紧啲乜，然之后帮你翻译出嚟。我觉得电脑可以做到呢样嘢， 即系 read 你个真系 read 你个脑谂紧啲乜嘢，谂下就已经打到出嚟。 咁好多人惊喎、 啊。唔系啊，因为其实呢个概念咧，就系真系之前系已经有人系做紧呢一个研究啊。 而今次咧，亦都可以话系成功咗嘅，因为咧佢哋咧就系揾咗几位咧人同意啊吓，将一啲嘢咧就植入咗去个大脑里面，佢哋一啲系嘅癫痫症嘅患者。咁样咧，嗰个方法就系点样咧？就系佢哋，你可能问佢问题啦，佢个脑谂嘢嗰阵时咧，就已经将佢脑里面嘅谂法变成咗文字，就喺电脑嘅荧幕度打咗 出 嚟，而准确率咧，仲去到近乎咧有成60%+嘅添啊！ 哇！ 所以将来会系点真系唔知啊吓。 直区域同不分区立委，台湾中央社认为柯文哲嘅动向将会牵动蓝绿明年选情。對於會否參加明年總統大選，柯文哲話9月17日係登記嘅最後一日。若果當日佢冇登記，即係代表唔選。而佢對其他人選冇預設立場。不過佢認為當選地方首長冇幾個月就參加總統選舉係唔啱，形容係唔正常嘅社會現象。強調自己近期走訪台灣各縣市，同步思考台灣需要乜嘢，要點樣做，台灣先至會更好。天氣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10公里，即是在北纬20.1度、东经111.0度附近。预料初时缓慢移动，在海南岛东北部沿岸徘徊，稍后向西北横过雷州半岛一带。虽然韦柏逐渐远离香港，本港依然普遍受强风影响。初时离岸海域同高地仍然间中吹烈风，预计三号强风信号喺下昼维持一段时间。当本港风力减弱时，天文台会喺黄昏至晚上改发一号戒备信号。 同韦珀相关的雨带仍然会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塔门和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62和60公里，最高阵风每小时是103、75和71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初时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骤雨减少。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亦都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94点，跌183点，成交金额45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9点，跌5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0.4升2.2，友邦保险79.85跌咗1.5仙，盈富基金28.3跌2毫，建设银行6.3仙跌4仙，中国平安93元跌4毫，新鸿基地产122.9跌4元，汇丰控股63.1跌2.5毫，工商银行5.27跌3仙，港交所266元系升咗4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9.492，瑞士法郎7.854，欧元5.362，加元5.925，新西兰元5.133，欧元8.6455。每百日元对港元7.1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5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7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3,168元，跌1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9.54美元，卖出1,41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青衣西路去长青公路交界啦，近住去机场方向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嘅，咁就系青衣西路。同埋長青公路交界咧，去機場方向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而家影響到咧長青公路去青衣方向咧係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啦。現時咧長青公路去青衣方向都係車多。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新鴻基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就排到去馬會大樓對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咧，龍尾管道出口；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港铁站一段都是挤塞。龙翔到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作为卫生署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合办， 展翅清洁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上7点半在湾仔伊利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当晚会将奖项颁给10位展翅青剑超新星， 还会有一众歌手在现场表演的，还有师兄祠堂会排出斌师兄和你凌师兄， 当然不少得敏感时刻的 Lady M 阿莫莉姐你啦。如果你都想索取入场证一起参与， 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内容啦。 颜师，做咩琴日开工中暑啊？ 老细太阳晒咪中暑咯。甜甜你唔好包庇我啦，我根本系为咗型，所以先着晒黑衫黑裤开工。 其实要着浅色嘅松身衫，咁先唔会中暑噶。你冇饮水咩？ 有啊，不过水机坏咗，佢饮唔够啫。甜甜你真系唔好包庇我啦，因为我饮水都肥，所以先冇补充足够嘅水分啊。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何晏诗。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星期四呢个时间咧，我哋就系啊，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呢个地方我哋今次嘅主题咧，就是、一定有去过噶啦，就系讲紧喺香港唔同地区嘅 BBQ 场地。 系啦，咁啊，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7-2-3-8-8同我哋分享啦，郊外同埋咧市区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嗱，我要揾嗰啲咧就系、是、诶，一系咧就诶嘢食好好食，即系佢咩都已经提供晒嘅；一系咧就系、是、诶你晏咗去嘅话咧都容易有路嘅。 系啦， 呢、這个真系好。好紧要啊，唔系好扫兴啊嘛，系咪先？嗱，阿祖就咁样嘅要求啦。 但系我觉得你呢样嘢有啲怪，你话晏咗去都仲可以揾到路咧，咁即系话其实呢个地方唔受欢迎啦。 可能系噶， 可能嗰个地方大咧， 或者隐蔽咧，我个人知咧。 嗱，隐蔽可能会，但系咧喺香港地，我觉得真系唔系太多呢啲咁嘅好嘅烧烤炉嘅地方，又冇咩人知道，晏咗去都仲有位。 等我一阵间话俾你知，但我一定要问咗我哋风骚或者我哋二台嘅 B。BQ 皇后，其实你每个月你都会烧嘢食噶嘛，系咪？ 以前系啦，而家年纪大啦，烧唔到咁多次啦。 有冇讲到咁样？讲到咁尽，烧唔到好多次添。你去到个地方， 如果系以 BBQ 后封后咧，我谂我都系叫。都叫 BBQ 飛品啊，都 係啊， 係啊，因為我哋真係差唔多，即、就、係、是、一個月都有兩三次。 一個月兩三次，因為住西貢啊嘛。係 啦，因為我哋住喺啲叫郊外郊區嘅地方啦。 你自己自家屋企得唔得燒㗎？ 可以嘅， 即係 咁啊會幫到手啦。 哦，咁啊更加唔同啦。咁但係自家燒咧就會你多啲人去自己屋企搞掂啦，就唔會去出去西貢燒㗎係嘛？ 唔係我哋都會出去燒，因為其實喺屋企自家燒同你真係喺出邊咧幫襯下人啊，或者係啲街邊。嘅烧烤炉咧，嗰种感觉系完全唔同嘅， 都系 咁，所以我哋来唔来都会又约啲朋友喺出边嗰啲烧烤炉啊，或者系出边嗰啲烧烤乐园，就去烧嘢食咁样嘅。 你透炉咁系叻唔叻嘅咧？ 我透炉系叻到不得了，因为咧我好多次嘅经验咧就系 万能是命啊， 唔系即系我即系经常做阿四咁解啫。因为咧有好多次啦，我试过好多次。咁我哋喺烧烤炉嗰度烧嘢食啦，咁有时好多时隔篱都有人嚟走嚟烧嘢食噶嘛。咁你好彩嘅就可能上一手。剩低啲炭都仲有炉喺度，你唔使点样再透露嘅。 系系系。 咁但系有时唔系噶嘛，未必咁啱有人用剩啲炭由零开始噶嘛。我通常见到10个有9个咧，都系比较即系腾晒鸡啊、鸡手鸭脚啊咁样嘅。 所以咧，中学嘅时候咧，尤其是高中咧，就系啲男生显示话俾女生听我得 嘅。强而有力嘅臂弯啊！ 成日都会有咧两班啊，因为佢哋就 S 级咁样去一齐去旅行咧，去即系叫做去旅行啦吓、啊学校嗰啲咧，跟住透露咧系真系好多男生都话显逞强啊，系自己去搞掂嘅，咁就显示自己嘅实力咧系有啲斗快比赛添啊。边个咧？即系譬如嗰啲， 其实有边个未试过啊？我自己男仔我都知啊，真系你明明嗰下马咁攞份报纸喺度拨，其实唔知拨边噶，究竟上面拨落去好啊，定喺下面嗰度拨翻上去好啊？即系唔知噶嘛。但系总之你就用力啦，咁样啦。嗱，阿 B B 嘅皇后，咁你有啲咩好嘅地点提供咧？ 嗱，认真嘅，如果咧真系喺市区又想感受到郊外， 系 哦，系。都会有好多而家喺即系市区里边嘅叫个半空中式嘅露天嘅烧烤场， 唔系、哦，我讲紧又市区又有郊外、哦， 又有市区有郊外， 讲嚟听下啦咁样。 红梅谷路、狮子山就已经是市区里面的郊外啦。 系啦，所以咧就唔使用好多嘅时间，同埋佢多路啊嘛，系咪？狮子山嗰边？ 其实佢唔系一个大型嘅，咁喺嗰度咧有十几个路啦。咁、但系即系系咪咁多人咁啱嗰日去咧？又就系未必嘅。咁你行一去咧就必定有嘅。但系星期六日咧，唔好意思啦，你要分即系好似投嗰啲酒楼咁投围几用线要有几轮嘅咁样咯。 嗱，所以正如头先讲啦。即係好嘅地方咧，同逢係假期咧，就一定應該都係不停有人用緊嘅，就好少可話你嗰啲隱蔽地方喎。 唔係，但我見到咧，譬如獅子山公園咧，即係獅子山公園啊嘛，係咪？我個報道咧話有成26個路嘅喎。 啊，廿幾個啊？ 係啊，所以咧就相對地會容易啲啦，係咪？ 叫星期六日就真係爭啲嘅，閒日咧你眯埋眼個個路你都任揀嘅可以嘅。 嗱，我可以提供你話隱蔽啲嘅地方嘛，係咪？有兩個，有一個係我睇資料嘅，有一個咧就係我自己有去過嘅，真係遠嘅。但是如果你有那個景色的話呢，你當是一日一家人的旅程的話呢，我提議大家可以去長沙泳灘。 長沙 泳灘，知不知長沙泳灘在哪裡呢？ 是講在大嶼山的長沙。 沒錯，就是講在大嶼山那個長沙，提供了那個路線圖怎樣可以去到先。你可以選擇在這個東涌的鐵路站那裡呢，就搭11號的大嶼山巴士。跟住呢，又或者你要喺中環嗰度呢搭船去咗梅窩，去到梅窩呢就再搭大嶼山巴士一號呢就去到長沙嗰度落車。譬如我上次用嘅方法呢就係去到東涌站轉巴士嘅。喺東涌站轉上去呢，你真係要繞住條山路去行嘅話呢、應該都大約要半個鐘至45分鐘，同埋個山路都有上又落又掟彎都墩㗎。 幾崎嶇㗎， 你想揸車去係唔得嘅，除非你攞咗 permit 先至得嘅。 先苦後甜啦，好冇？ 但我都去到嗰度呢，點解我咁鍾意呢？ 世外桃源 啦，跟住。又哇，去到世外桃源嗰度咁大。 風景好啦。 我會話香港難揾囉。因為首先呢，其實長沙嗰個泳灘呢就係全香港最長嘅海灘嚟嘅。但我頭先都會講到，你要去到咁遠嘅話，同你平時去嗰啲赤柱嘅聖士提粉灣啊、紫水灣啊，或者西貢咁多，其實啲海灘都好靚㗎。但當你要去到咁遠嘅話咧，真係會少咗人。而且咧，嗰度咧住喺長沙嗰條村裡面嘅村民咧，佢哋係好友善嘅，即係佢哋見到咁，當然你整到污糟邋遢，你整到嘈喧巴閉咁，都冇人會對你友善啦。但如果你真係有心諗住去玩嘅話咧，佢哋真係會同你打招呼啊，同你傾偈啊。人唔多，個沙灘又咁大嘅時候咧，小朋友走嚟走去咧，即係各樣嘢，燒烤爐都唔多啊，其實大約係7至10個度啦，即係嗰個場地嗰度。 7至10個啊，咁我 多 個，如果 你假期可能都會好多時已經有人爆。 咁我頭先講你去到喺市中心嗰個獅子山都係廿六個啫嘛。 唔係啊，嗱，起碼嗰度 7至10個， 唔係我知廿六個，咁但係我去唔到嗰度，我都仲有其他選擇啊嘛。但係你長途跋涉嗰度，我跟住就企喺度咯喎。 所以 第二樣嘢咯， 所以你都要做啲嗱。但係我真係唔多經驗嘅，但我每一次去咧都有路嘅，系、啦， 因为太 过 隐蔽啦，系咪啊？ 你谂下，去到大屿，即系你去到东涌都仲要搭9个字车，先至去到嘅话咧，其实真系远啲嘅。但系我会觉得去到咧，真系唔好谂住净系去宵夜食啦，又有沙滩啊，真系玩足一日嘅话咧，其实系几舒服，同埋人唔太多嘅。 嗱，我赞成你咁讲啊，你除咗呢个交通啊转转接接之外咧，我觉得真系有一日嘅假期， 要有一日嘅， 真系可以不妨选择呢个长沙呢个地方，咁就可以即系一个好去处又玩足成日咁样咯。 西贡有冇啲咩好嘅提议啊？咁啊，善明， 西贡当然有啦。咁同埋咧，西贡区我谂喺香港嚟讲咧，即系佢比斗都叫做半市区啊，同埋交通好方便，所以咧， 巴士小巴都到。 突然间谂起。之后早谂下昼去，下昼谂夜晚去都可以。 系， 比较方便。香港人真 系 好繁忙啊嘛。 系。 西贡区咧，即系我譬如我喺呢、這个大网仔路叫北潭涌附近沿路咧，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叫做烧烤炉嘅。咁而佢哋咧都系会系。背山面海睇住个海景。 其实由西贡码头即係搭个 van 仔啦或者坐的士都好啦。咁喺个第一个回旋处嗰度已经有一辣啦。即係已经系有一辣啦，再行入去呢、這个。 嗰、那个叫咩名字啊、黎涌。 嗰度應該係叫做唔係嘅，黎涌未到，黎涌就喺西沙路，差唔多去到大馬鞍山嘅啦。 嗰個第一個， 你講緊應該係咧嗰個大網仔路， 係啊，係 啦， 嗰開段， 嗰個迴旋處應該係叫麥邊啊， 係咪啊？ 係啊， 真係好彩我哋有個西貢嘅地同 我哋淨係知道嗰個迴旋處，因為呢一邊咧就去馬鞍山，一邊咧就落去大網仔嘅， 係啊，嗰個麥邊嘅三角迴旋處 嗰個位咧，其實都已經好舊啦，即係又叫做唔係好入。 但系咧又叫郊区，又可以望到海， 系啊，全海景噶， 系啊，咁啊，跟住有街灯，又有公厕，其实嗰个系我常去嘅地方嚟 嘅，犀利啊！ 不过我又提供少少，嗱，你再向住大网仔路行入，大约可能系五分钟到咧，就你头先所讲啦，就揾一啲专门好隐蔽嘅烧烤炉头啦，咁嗰度咧就日头咧。都冇乜大問題，但係都開始入黑咧，因為佢冇街燈噶。 係啊， 哦、黑到咧係真係五隻手指伸出嚟都未必睇到。 同埋冇公廁咯，係咪？ 係啦，冇公廁一定都係又係行翻嚟迴旋住嗰個公廁咯。 所以有啲論盡嘅嗰個，當你冇位嘅時候，就會要去到即係再入啲啦，再落啲都得嘅。嗱喺西貢，如果真係冇位啊，我講大迴旋處嗰個位冇位咧，向上向落咧都有爐，不過可能就冇廁所冇街燈，就論盡啲嘅咁樣咯。 OK， 咁啊，大家好多提議啦嚇。嗱，另外一樣嘢。就是、其實呢幾年都唔知呢幾年啦，都多咗好多咧喺市區入邊啊，可能一啲嘅 成門都聞到， 或者 係有燒烤味嘅咧咁。 佢哋有個平台啊， 冇辦法啦，燒烤好受歡迎，同埋嗰味道好吸引啊。 係啊，你哋有呢啲咧正場咧去提供嘅話咧，都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網上留言咧，一陣間都會同大家分享啊。 我嘅 Auntie 咧就話咧，喂，流水響學豆水塘都好正嘅喎，係啊， 喺側邊都有嘅，有啲位可以燒烤嘅。 係啦，都有啲燒烤爐可以。是可以就扎營添，如果你即係話玩埋有公廁，即係有起碼有個公廁，起碼洗手啊，去廁所方便好多 嘅。啱嘅，啱嘅。 OK， 好，我嚟電話號碼1872388咧，聽眾喺度同我哋分享啦。 好啊，等咗好耐啦，唔好意思啊 ，Hello 你好， 你係邊位啊？ 尹生你好， 你好， 尹生係 啊， 係啊 ，Hello， 你有咩好提議啊 ？BBQ 熱點。 新娘潭， 新娘潭 系啦， 点解咧？都呢个真系几热门，同埋 大埔新娘潭 系啦。 嗱，去到我即系我好细个都去噶啦。 嗯， 咁我住市区嘅，咁啊以前就阿爸就揸车我哋去嘅。 系 啊，咁啊而家就我轮到我车翻我啲小朋友去。 哇，一个循环，好开心喎、 啊。咁咧过埋乌蛟藤咧，嗰度系最好嘅。 系。 因为点解咧？其实始终我哋住市区嗰啲咧，入到去新娘潭里边咧，真系冇楼嘅， 系啊， 一座楼都冇， 抬头就望天空咯， 系啦，望天空，望 花 树 木 啊，系啦，咁嗰度咧啲鹿都比较多嘅，咁即系以前就好多人嘅，而家咧就其实而家都少啦，除非你真系有车啊，先至会入到去。去到咁入嘅， 阿尹生啊，你揸车入去咧，你通常你会行边个路线入去啊？你会喺大美督咁样入啊，定系话即系沙头角？ 两边我都试过。 嗯， 咁通常咧就是、一定行大埔嗰边入噶啦，大美督嗰边入噶啦。 嗯，咁大美督嗰边入就方便啲。 好少行沙头角嗰边嘅，沙头角嗰边咧始终系远。咁而家就即系、就是、我即系、就是、都比较都系成日经常去嗰度啦。咁啊，跟住就。有阵时喺自己天台咧， 啊，方便啦，系嘛？ 喂，你介绍头先呢个新娘潭嗰个烧烤场咧，有啲咩特色特点咁吸引你啊？ 真系完全系冇一个住宅都冇， 真系远离繁嚣啊！嗬， 系啦，真系全部都系树木啊、树啊、草地啊咁样嘅。 嗯， 咁啊，同埋一样嘢就话佢有。一个公厕嘅啫，咁啊攞水方便啊，洗手都方便嘅。咁啊、以前去咧就未有街灯嘅添。 哇，夜晚黑掹掹噶咯噃。 系啊，我哋试过夜晚去烧嘅，咪攞大光灯咯。咁啊，真系我抬头望到星星噶啦。 多炉啊，多唔多炉啊？ 以前多，而家佢可能即系翻新过咧，就减少咗啲。 系。 因为佢要扩阔翻每个路嘅，唔好太过逼啊嘛。 OK， 喂，咁我想问啦，你揸车就话自己可以揸车去到啦，咁坐车就 真 系可能会 真系唔到， 系啊，到唔到嗰个位啊。 所以佢就有个好处啦，就少咗啲唔揸车去嘅人，出咗 系啦系啦。但系不过就真系嗰度，如果有车啊，啱小朋友去咧，就即系我哋就比较中意，即系始终你喺市区吸埋咁多废气，有时礼拜日去到呢啲咧。是可以舒緩翻嗰個空氣， 係啊，好啊，好啊， 係啊，好啊，多謝尹生，咁啊，多唔多去㗎你？ 由阿爸嗰代去到而家， 我都多噶， 都多嘅， 我都多噶。 咁玩得开心啲啦 ，thank you， 多谢尹生电话，一个好有身心益处嘅一个活动。 系，唔系最紧要佢成个佢啊，头先听阿尹生讲咗，嗰度真系冇大厦，周围都系树木啊，即系天空啊，空气好啊，咁样。 同埋我觉得新娘潭咧，你去到嗰度咧，因为佢系大美督再入啊嘛。如果嗰度冇咗位嘅话咧，大美督咧就多路头啊嘛，你都仲有个 plan B 啊，你明白啊？你都冇路头。嘅話，大美督嗰頭啊，仲有好多嗰啲燒烤場噶嘛，係咪先？係 啊，同埋仲有你新涼潭再一路越去咧，就係呢個學鬥啊咁樣，嗰度地方一路打落去，然之後亦都可以穿翻出去沙頭角公路，再去沙頭角禁區嗰啲地方周圍。 話曬嗰邊又係你地頭啊， 我係地膽嚟啊， 犀利 啊， 真 係。 我聽埋第二位聽眾。 Hello， 你好， 係誒吳小姐。 你好，我係吳小姐。 吳小姐有咩好介紹啊？吳小姐。 我咧就正想講阿片嗰個咧，就獅子山公園。 即係紅梅谷嗰、那個。 係啦。咁、因為我媽媽咧住喺嗰度對面，獅子山公園對面嘅。咁佢成日都聞到嗰啲燒烤味，咁其實都好想去燒，但係呢個燒烤場咧就喺市區咧係一個純館嚟嘅。咁咧如果假期咧就好困難去攞位。 係啊。 咁早兩年咧，啱啱中咗重陽節。咁啱啱星期六嚟嘅，咁又唔使翻工，咁我話啊，其實咁點算咧？又想去燒，咁我就早一個禮拜去做定嗰個資料搜集，咁去到咧，咁已經好多人發洗爐咯喎，咁跟住啲姐姐同我講，嗱、你想幾點攞到咧？再早啲啦咁樣，咁我一個星期之後嘅重陽節咧，就即係早啲，我屋企咧就第一班車嘅地鐵咧，就坐嗰班車過嚟，點知過到嚟咧，得翻兩個位啫喎。并办我发咗个炉咯， 终于都系烧得成嘅。 咁跟住咧，嗰几分钟咧，有三四堆人咧 等紧炉， 拖男带女带晒食物嚟，都冇位。 系啊，即系话好受欢迎嘅热点嚟啊！呢个 其实喺市区咧， 市区真系好近噶。 呢个真系好好，同埋咧，譬如我哋网上面咧，阿 Lisa 咧，佢都同我哋讲啊，就系话呢个狮子山郊野公园嘅烧烤场地咧，因为装修过啊，多咗一啲炉嘅话咧，而且个地方咧宽松咗，又好清洁啦咁样，走动嘅地方又多咗，其实都好多人推介呢一个地方咯。 好受欢迎啊，系啊，有啲上滑梯啊咁样，跟住有个公共洗手间咧，其实真系都几好。市区里面嘅郊区啊，有郊外嘅感觉几好嘅， 吴小姐啊，咁你多唔多？系 咁，但系呢啲人咧带晒食物啦，带晒小朋友，佢都喺度等噶。但系其实嗰阵时系未够六点钟噶。 你话朝早六点啊？唔系话 系啊？ 朝早六点 爆到咁啊？ 系啊，所以咧，如果我 要通宵霸位噶咯，同埋嗰啲演唱会飞有咩分别啊？ 唔系嘅，我有啲朋友拨通真系烧通宵啊！ 其实我喺西贡区，我系绝对试过嘅，即系晨早六点钟我出门口去做嘢咧，已经有人喺度烧烤。 嗰啲未走咋系嘛？六点钟点样食烧鸡翼啊？好饱啊，仲系嘛？ 应该喺度 烧肠仔嘅啫，成朝都系 望星星一晚嘅嗰啲应该。哇，犀利夸张啊！咁啊，除咗嗰个， 好彩你。嗰日就有位啦， 系啊系啊，好彩、啊。如果唔系真系咧，喺嗰度又系有啲论尽猪嘅。不过你可以再踩入去马鞍山咯， 系啊，西贡嗰边咯， 系泥涌嗰度咯，系啊。 咁但系嗰几堆人咧，都喺度继续喺度等咯。 系啊，冇办法啦。我都试过喺狮子山嗰边等咗 两个钟。点就冇炉嘅话咧，成件事真系好唔开心啊！你明唔明白啊？真系。 其实系噶，其实你问我咧，我都觉得咧，我就唔系，我就咁嘅，我就做晒招因为我想我妈妈嗰日重阳节咧。就有一感受上山嘅感覺，咁咧我擺咗個爐之後咧，就先至我通知屋企人買嘢啊，搭的士過嚟，咁同埋嗰度交通都好方便，的士行過去爐咧。都好方便嘅， 你咁神心，我抵你有嚟真系。 吴小姐真系好诚意啊！我去一个星期前已经做定资料搜集，好认真真系。 唔系嘅，其实咧，因为咧，我都同阿善一样咧，都好中意烧烤嘅。咁大家咁话啦， 好啊，开 心啲啊， 好啦，多谢大家，三米，拜拜。 唔够时间，仲有啲电话我哋听唔到，不如我哋攞少少时间咧读下网上嘅留言啦，好唔好啊？诗诗咧就咁样讲嘅，佢就话大埔嗰边咧有一间啊，呢间都几出名噶啦，即系都系大美都嗰边。佢好正嘅，佢有嘢食提供啦。佢就话咧有朱古力酱香蕉烧， 嗱，你就系听到个名字，真系要读多次啊吓！ 朱古力酱香蕉烧， 即系烧香蕉，再加朱古力酱。 哇， 我想 真系好特别咯，嗬，真系好特色。 我觉得净系真系甜到漏啊，简直 系啊， 系啊。 我知道咧，有啲人咧会带啲菠萝咧去烧，佢话烧菠萝好， 烧菠萝好好食嘅，因为佢啲糖分出晒嚟，呢个菠萝会甜咗。 系啦，阿 Sam 咧就话咧泥涌烧烤肠啊，头先我哋都有提过啦。佢话咧有洗手间，但系最好嘅地方咧就系唔使特别早去霸炉。 系啊， 佢话十点半左右咧都 OK 有炉 啊。 呢啲资讯好需要啊！ 十点半好早噶咯， 系啊，都唔使嗰个六点都冇啊吓。另外咧，仲有唔同嘅朋友咧，就话譬如屯门嘅蝴蝶湾啦，嗰个环境优美，自成一区，又有沙滩嘅。有多过一个朋友咧，都话蝴蝶湾啊系大力推介噶。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好多噶，即系譬如咧就话大美都有人讲啦，龙鼓滩有人讲，小榄咧亦都有人讲噶。总之。到夏天呢啲嘅时分啦，系咪先？ 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网度睇下，大家分享嗰个地方啊，真系可以值得推介嘅。OK，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虽然热带风暴韦柏逐渐远离香港，香港普遍仍然吹强风，预计三号信号下午会维持一段时间，当本地风力减弱的时候，天文台会在黄昏至晚上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一批检控人员撰写公开信，批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处理牵涉大型公众活动的案件时，主要考虑政治因素，坚持检控，亦都批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明哲保身，不能够做好把关。消息指，参与联署的至少有五个律政司检控官，包括高级检控官。律政司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律政司司长和刑事检控专员对于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感到非常遗憾。发言人说，律政司司长有宪制责任和职责就刑事检控工作作出决定和监督，决定必须就所得证据和法律进行客观的专业分析，并且按照检控守则行事，不会有任何政治考虑，司长一直按照以上原则处理所有案件。网上流传有港人在罗湖被内地边检人员截查，发现手机内有反修例游行的照片，被带到公安局盘问，要签署悔过书承诺不再游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陶谨申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这个是严重问题，指出在一国两制下，在香港合法示威表达意见受基本法保障，内地人员调查港人在香港的行为又要求签署悔过书，犹如事主在内地犯法，认为内地当局应该处理事件。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昨日视察新型大口径多管道向火箭发射系统的试射，试射证实这种新型武器的作战效果。金正恩在报道中扬言，这种武器将会令成为重大目标的军队承受不可逃避的痛苦。南韩军方昨日说，北韩由东部元山市葛麻地区发射至少两枚导弹到东部海域，南韩军方昨日所讲的数量和北韩的说法不同。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10公里，即是在北纬 20.1 度、东经 111.0 度附近。预料初时缓慢移动，在海南岛东北部沿岸徘徊，稍后向西北横过雷州半岛一带。虽然韦柏逐渐远离香港，本港依然普遍受强风影响，初时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烈风。预计三号强风信号在下午维持一段时间。当本港风力减弱时，天文台会在黄昏至晚上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同韦柏相关的雨带仍然会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塔门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62和6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3、75和71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 吹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初时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骤雨减少。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信号亦都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一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88点，跌咗189点，成交金额46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9点，跌5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0.6升2.4，友邦保险79.7跌咗0.2，盈富基金28.25跌2.5，建设银行6.4跌3仙。中国平安92.9跌咗5毫，新鸿基地产122.9跌咗4蚊，汇丰控股63.1跌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21，瑞士法郎0.997，欧元0.685，加元1.322，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6.899，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487点，跌34点。港金现价报13168蚊，跌17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9.41美元，卖出141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他终于要爆了。从来幸福的记住，随时来完成满足的记住，你就快感激是输赢吧。今次咧就系泳儿主动向公司提出想唱《暗黑系》嘅歌曲嘅，原因系佢近期体现到情绪系唔可以太过压抑，与其收埋，不如喺歌曲入面发泄。 不甘心一切已经锁定，仍怀疑任何事也要默认。 作曲间就系徐浩，填词有周耀辉，编曲系徐浩加上黄兆明。泳儿的新作品亦都是我哋今个星期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野木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颜师，做乜琴日开工中暑啊？ 老细太阳晒咪中暑咯。 甜甜你唔好包庇我啦，我根本系为咗型，所以先着晒黑衫黑裤开工。 其实要着浅色嘅松身衫，咁先唔会中暑噶。你冇饮水咩？ 有啊，不过水机坏咗，佢饮唔够啫。 甜甜你真系唔好包庇我啦，因为我饮水都肥，所以先冇补充足够嘅水分啊。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何颜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师傅，你可唔可以咧？下一盘师傅都大力啲，我好热啊！你知我噶嘛？ 体积又大，你净系泼嗰啲我唔够量噶，师傅。 好好，为师泼扇泼得大力啲。八戒，点啊？有冇见好啲啊？ 哎呀，唔见啦，唔见啦，仲好热啊，师傅。两位帮我攞啲水嚟俾我啊，师傅。 攞水啊？ 哎呀，师傅， 冇问题。八戒，水啊，饮啊， 唔得啊，我唔饮水啊，我唔系饮水啊，你系叫你用水淋我啊，你快啲淋我啦，我真系好热啊，师傅。 淋你啊？ 哎、 好好好，嗱，准备，一、二、三， 出发。 对唔住啊，八戒， 我热死我啦！ 为师唔知啲水会咁热噶，你见点啊？ 你我见点？你仲问？我知你平时咧都锡阿孙悟空多啲噶啦，啊就虽锡佢，虽百嬲唔锡我咧，冇谂过你会做啲嘢，使你冷我冷到红晒。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咩事啊？师傅，你做咩要向只肥猪道歉啊？ 哎、 肥猪，你做咩啊？最新嘅吓。装束啊，红卜卜嘅呢个化妆品几靓、啊，你而家真系好似只烧猪、 啊。 烧 乜嘢笑啊，师傅？ 都系为师唔小心冇试下啲水温咯、啊，就将成盆水淋落八戒度，咪搞到八戒咁咯、 啊。师傅，你流讲流咗两个字啊，系成盆热水啊！ 你作死你啊，肥猪！你叫师傅帮你冲凉，你冇大冇细啊你啊！ 唔系啊嘛，我只系想师傅淋我啫，咪同我冲凉啊！你啊，你弄晒错嗰啲字眼啊！等我啊，唔使咁热啫嘛。你虽然马骝，你又话要搵啲散热嘅方法翻嚟，咁你去鬼咗边度啊？咪去玩啊？仲未搵到？ 嘿、hey, ，我会空手而回嘅咩？梗系搵到啦！你望下， 望咩啊？ 搵到啦！咁系咩方法啊？ 呢张纸 咩嚟噶？ 呢张纸睇唔睇到啊？你啊？ 呢张纸我嚟拨线，我话嚟拨丝拨粮啊！冇搞错啊！唔使啦，我哋都有线啦。头先不过师傅借拨过，拨咗我个背脊。 哎呀，你喺个喉咙攞翻粒核出嚟先啦！你系呀？ 系又处佢，即系做咩噶？ 八戒唔好咁心急，等为师睇清楚先。呢张系酷热环境下工作预防中暑。 啊，师傅你咁叻嘅，识咁多字啊，好叻啊，师傅。 唔好，为师唔系好明。你可唔可以解释俾维斯听啊？ 就真系。 做咩啊？师傅佢解释啊？ 师傅，你明啦，因为咧地面上面有好多工友咧，其实佢哋喺炎热嘅天气之下咧喺户外工作噶，所以咧地上面佢哋有个部门叫做劳工处，就印制咗呢一张酷热环境下工作预防中暑嘅职安健单张啦，俾啲雇主同埋工友参考嘅，等佢哋可以采取适当嘅措施，避免酷热环境之下工作中暑。 吓，你系咪热傻咗啊？咩叫做中暑啊？咩嚟噶？ 呢个维斯知道，凡人喺酷热嘅环境，体温就会上升，身体机能就会自动调节嚟降温，例如增加排汗同埋呼吸嘅次数。但系当环境温度超高， 系啊，环境温度超高做咩啊？ 师傅条例，师傅新嘅条例出嚟啊！ 师傅条例打击， 好耐冇见过师傅新条例出嚟啊！对唔住， 呢啲生理调节唔能够有效控制体温嘅时候，就有机会出现热衰竭甚至中暑等等嘅情况。 好嘢，好叻啊你！ 师傅，你真系博学多才啊！咩连中暑啊、热衰竭啊，你都识嘅，咁但系啲咩嚟噶啦吓？ 哎呀，师傅仲识装鬼脸啊，头先都唔知几可爱添啊！ 系啊，师傅， 肥猪， 咩啊？ 我同你讲，平时睇多啲书噶啦嘛，挂住食同瞓。 师傅啊，咁你又知唔知啊？喺个地上面啊，嗰啲工友啊，系究竟点样会做嘢做到中暑咁衰噶？ 为师所知嘅系，引致中暑嘅主要因素包括高气温、高湿度、空气唔流通、高热辐射来源，例如长期喺太阳下暴晒，从事需求大量体力嘅活动，穿着妨碍空气流通同汗水挥发嘅衣服。 哇！你讲咁多嘅，师傅我真系唔系好明白。不过啊，如果嗰啲工友真系中咗暑啊吓，咁会有啲咩症状噶啦 吓？嗱，中暑嘅症状包括头晕、头痛、 头痛、 晕眩， 系 短暂神志不清。 啊，师傅，你系咪开始神志不清？ 我见师傅头先玩喷口水啊！ 师傅中暑啊！ 你真系，师傅你中暑啊！哎呀，有冇人做人工呼吸啊？ 师傅，师傅，你哋好，你都嚟晒跑啊，马骝仔啊！咩事先？神志不清吓，究竟啊神志不清系点啊？师傅，我系咪神志不清啊？师傅，我哋衰马骝，我有冇啊？ 有冇神经？ 又唔好吵啦，你啊，无端端讲讲有乡音都有嘅，你真系。师傅都未讲完，中暑嗰啲人咧，其实仲会脉搏急促啦、微弱啦，仲会肌肉抽搐、痉挛同埋面色会苍白噶。 啊，面色会苍白，师傅有冇面色苍白啊？ 冇冇冇，快介 绍， 你冷静啲 先。少声啊你！ 你面色好好，好红润。 啊，系啊，红润，定系你头先用热水淋我，淋到绿水红咗啊？哎呀，我唔想中暑啊，有冇咩预防方法啊？哎呀，师傅好紧张啊！ 有有有， 师傅你批准我大把大把冚落嗰度先。 批准。 哎呀，我做得咁好，你就俾佢打我啊，师傅。 嗱，呢张单张有写。呢度话工友唔想中暑，就要增加工场嘅空气流通量， 适 当情况下要使用抽气及通风设备，尽量避免喺猛烈阳光下工作。如果有需要，可以加设遮挡板阻挡太阳，仲有可以将工友同工场内嘅高温设施隔离开。 师傅啊， 好犀利啊！ 你除咗头先讲嗰几点之外咧，我知道工友嗰啲衣着都好重要噶噃。 马骝仔，你系咪啊吓中暑中晕咗啊？就系神志不清嗰下你啊，着咩衫有咩咁重要啊？同埋我同你都冇衫着嘅，系嘛？同埋嗰啲工友系咪咁贪靓啊，师傅？ 嗱，你咁讲就唔啱啦。 咩啊？ 你知嘛？工友要喺酷热天气下工作，应该要着一啲浅色松身嘅衫裤噶。 吓，浅色同埋松身，点解啊？我嗰啲够唔够松啊？我个人一个包两个啊，你嗰啲包到咁实啊？ 够啦，八戒都叫你一行用下个脑噶啦，你唔用我脑谂嘢嘅话。打牌都会出冲啦！ 啊，咁严重！哎呀，我真的要打多啲牌啊！ 嗱，悟空唔应该咁样对师弟嘅。 系啊，佢对我好冇礼貌噶， 好学精神嚟噶嘛。 多谢师傅。 系师傅，知师弟啊，你知啦，浅色衫可以减少热能嘅吸收，松身衫就有助汗水嘅挥发。如果工友唔留意清楚嘅话咧，操作机器嘅时候咧就大件事啦。唔可以着啲太宽松嘅衫，分分钟会俾机器转动嘅部分缠住噶。你明唔明啊，猪队友？ 师傅，头先边个嚟噶？把声咁嘅样嘅？啊，师傅，好，你继续啊，师傅。 师傅，我讲完啦。 师傅仲搵树？ 哦，系啊，你说真 师傅， 师傅讲到边话？ 系啊。 师傅啊，你会唔会话八戒仲有啊？ 系啊，嗰度啊。 系啊，师傅你真系神志不清。 死啦，师傅！ 师傅翻嚟啦。 你争我500两银未俾，师傅。 八戒仲有噶，工友可以戴翻顶大而有阔边嘅帽，避免面部同颈部被阳光直接照射。另外，如果要开工做嘢，可以考虑重新安排工作喺较凉嘅时候做。好似清晨时分或者等太阳冇咁猛烈嘅时候先做，雇主都可以安排啲工友喺较清凉嘅地方小休，而喺最酷热嘅时段可以采用轮班制度，减少工友暴晒，减少 你加坚持住啊，师傅就嚟中完暑噶啦， 唔使咁讲，减少工友暴露喺酷热环境嘅工作时间， 哎呀，好犀利啊， 系 啊， 多谢。啊，咁啊，可唔可以靠食多啲嘢嚟预防中暑？例如咧，啊，饮下冻咖啡啊，冰咖啡啊，食一啲冻面嘅雪糕咁样，师傅。 八戒，啊，我就唔知究竟食呢啲有几大帮助啦。但系我知道雇主经常都提醒啲工友咧要饮多啲水嘅，仲要饮适量嘅有电解物质嘅嗰啲饮料噶，咁就可以补充因为流汗而失去嗰啲水分同埋盐分啊，唔使中暑啦嘛。 啊，咁样嘅咩？啊，饮水饮水啊！我醒起啦，我好耐冇饮水啦，我要水啊，师傅，水啊，水啊，水啊！有冇水啊？ 呢度有水， 我要泼水啊，师傅。 你饮啊，八戒。 吓，啊，我要饮饮咩啊？啊， 饮水啊 ，be water 啦，而家。 师傅，你又系咁样嘅，你俾热水，我咪想死啊！师傅，你唔中意我。 哎，为师又冇留意啲水温添。 我知道师傅你真系唔中意我噶。 唔系啊，八戒。 侯师兄，啊，你 唔使啦， 我唔使讲啦， 由你嚟俾人录亲嚟做结尾，小弟觉得非常之咁适合咧， 难得我你。 酷热天气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何雁诗。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咧，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又或者系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值得吗？差即使会更差，但都甘心给绑架，连丑态仍能美化。闲与爱吗？吞吗？若然分开能离开，何必还害怕？其实我想包庇谁，包庇谁扼死了我，又令我重生。需要谁，需要谁？明明避开你，又要再追，给你俘虏谁，俘虏谁？被困一个牢狱里，你能出去，厮守废墟。明明残害却成为爱侣，最固执一生怨侣。当伤口也被吻，被你的污点吸引，容忍你都是缘分，令你糊涂自甘，心有不甘，无原因和空徒热吻。其实我想包庇谁，包庇谁扼死了我，又令我重生。需要谁，明明避开你，又要再追，给你俘虏谁，俘虏谁？被困一个牢狱里，你能出去，厮守这个废墟。明明难受却无言以对，我这位帮凶有乐趣。 何韵诗包啊，唔系何雁诗包庇，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强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去到一点半，山泥倾泻警告咧，全部生效吓。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97%，差啲100噶啦吓。 好湿啊！ 即系出边好湿好大， 所以我即刻瞓得唔好咯。 系啊， 系啊，你系会有呢个反应噶？ 我有噶， 咁快？ 唔系呢啲同年龄冇关系嘅， 肯同咩有关啊？ 个人衰啊！ 系啊，我认啊，好啦，谂 个人衰咯。嗱，头先咧，我哋咪讲开烧烤系咪？咁啊，亦都讲过话，哇！如果你真系一抽二愣谂住咧，佢烧烤嘅攞去烧烤嘅时候冇炉。 即系头先啊，吴小姐见到嗰啲啦，朝早六点就冇炉啦， 咁 揸住晒 啲嘢，咁可以点做？ 咁点算？系啦， 翻屋企煮咯， 你翻屋企煮系咯。 嗱，你问我，如果即系好似头先吴小姐嗰个例子咁样，我朝早六点已经冇嘅话，人哋啱啱开始烧，真系可以烧足一日噶，我冇理由喺度等。等起碼都等五六個鐘啩，我真係唔會咁等。 唔係因為其實真嘅喎，你燒烤爐佢冇規定你燒幾耐噶嘛，咁可能啲人咧喺度燒完嘢食，我唔走啊，我喺度玩玩完一輪，又再燒第二輪咯。 係 啊，所以我覺得我唔會等爐咯。 我唔會㗎。係 啦，咁唔等爐，但係約曬一班人，咁但係啲嘢食又醃曬喺度。 去打牌咧？ 咁又唔係，咁我都嘢食喺曬度。 分開佢咯，擺喺個雪櫃度，第日自己屋企度就變咗煎豬扒咁樣啊。 咁咪極度掃興咯。 我就會即刻 有牌打就唔掃興㗎。 我就会即刻研究，喂，边个屋企得嘅，就上去边个屋企，就煮嘢食兼打麻雀兼玩。 所以我通常我都喺我都会烧嘢食，我喺屋企啊，人哋啲屋企嗰度烧咯。 咁 啊，勉强咗， 唔使执啊嘛。 唔系勉强咗冇炉啊，扫兴好似头先阿田咁样讲， 系 扫 兴 避免咗 呢 嘢出现咯。 系啊， 咁你有咩好提议啊，田？ 嗯，系啊，嚟我哋如果系嘅话咧，唔知可唔可以仿效下喺呢度大陆有一个喺辽宁。有一家三口 咁佢哋都又系精精咯，又系啦，哎呀，暑假咁样同啲细路，不如去烧下嘢食啦，咁跟住咧佢就即系买晒嘢啊，咁啊揸住架车，咁啊行经呢个高速公路， 嗯， 吓，突然间个细路话。好肚饿，几时到达嗰啲烧烤区啊？咁样 等一阵咯，细路仔要挨下饿噶嘛。 佢都未到，加上你去到仲要起炉，仲要烧喎，都有排。 阿妈永远都同个仔讲，好快噶啦，好快噶啦，差唔多到噶啦，咁样永远都系咁样同啲仔女讲噶啦。你未试过？ 咁呢个阿妈点答佢 啊？系啦，咁啊，哎呀，唔系你好似你咁噶嘛？你爱子心切噶嘛？哎呀，唔饿得噶，咁点啊？又有排都未到。 真系仲有排都未到嘅，因为 但系如果喺我嚟讲，真系好容易解决啦。因为通常咧，你除咗真系烧烤嘅嘢食咧，我哋一定会预备两手准备啊。 亦都会有啲譬如棉花糖嗰啲。 同埋麵包啊，嗱燒麵包都會啦，係咪？咁啊，跟住燒棉花糖又會啦，咁所以一定有呢啲咁嘅預備，咪攞呢啲嘢出嚟俾佢食。 我會同個仔講，我會話頭先即係一開始叫你食噶，先至落搭車你又唔食啊，係咪？忍下咯。即系小朋友要吃下苦啊 嘛， 我会觉得 小朋友唔可以咁噶，要沟通，要温柔啲。 嗱，你两个做唔成夫妇啦， 系 啊，我冇谂过同佢做夫妇。 人哋有老公噶，咪大佬， 即系你咁样，一个话又要教嘅，系啦，一个唔得噶。 唔系，我觉得未必一定系恶嘅，但系即系要同小朋友讲，你一阵间咧有得去玩噶嘛，系咪？可能咧你开心之前咧要尝少少苦果，辛苦少少。咁你挨一阵苦，我估嗰个旅程会系四个钟啩。 嗱，呢啲说话咧，一听就知道咧，冇小朋友啊！你知唔知道小朋友咧，佢玩开心得嚟咧，佢连小便都唔记得噶。 哦， 你叫佢屙定先噶嘛？佢系会突然间咧，即系小朋友嗱，一阵间我哋去到边度边度，可能冇洗手间噶，你乖乖地去屙干净先啦。咁佢系唔会睬你嘅。 哦， 系啦，咁跟住咧，佢会突然间需要屙嘅时候，佢就要屙，咁你即刻搵俾佢。 但系我想讲嗰样嘢系嗱，赖尿另外一件事啊，你而家讲紧肚饿啫嘛，佢饿过一两个钟，系真系唔会死，唔会有身体嘅损伤，唔会赖尿要你抹噶嘛。咁点解唔俾一个少少嘅训练佢，话俾佢知，嗱，你忍一阵，加油，我哋而家玩下其他游戏，你都话啦，小朋友好容易被 distract 噶嘛，同佢玩下第二啲嘢咯，跟住先食咯。 有啲小朋友唔系咁， 阿田就话肚饿会发癫啫， 我要即刻嚟啊，我要食嘢啊，唔制啊，唔制啊，咁样。 搭车翻。屋企唔好烧啦，我哋翻屋企煮咗佢啊，咁样翻转头。 老豆去一半喎，爸爸，系有咗几？ 所以我唔生仔系啱嘅，呢个系结论啊。 好烦，突然间好烦。喂，咁嗰个妈咪点解决？ 你觉得佢哋点解决？ 就地搭炉烧，落车啦！你话高速公路啊嘛，系嘛？ 呢个老豆做得好啊！ 我唔会选择咁做，但我觉得大陆嘅老豆有机会选择咁做，因为而家咧佢哋好多咧系一个小朋友啊，所以咧更加好矜贵啦，好溺爱啦。你要做咩，我就俾你，我就俾你。其实你见到好多平时去旅行又好，喺香港行街都好啦，有好多游客，你见到啲小朋友都真系几 boss 嘅，佢哋话晒 都会噶，好 boss 下我都见唔少。 见咩有啲听众成日叫佢嗰啲仔女做老细噶嘛，都 系啊， 或者老板啊咁样噶嘛。系啊，呢个阿爸阿妈，哎。系喎，都肚饿啦，又唔知仲有几耐。 阿仔话肚饿，咁 就不如咁啦，停低车，路博喺个路博嗰度啦，我哋就去开车开餐添啦，咁样。 咁野餐定系就搭炉先？ 唔系先，你好似话佢喺高速嗰度噶喎。 系啊， 高速公路嘅路博位 啊，士兵好醒神。 唔系 啦，佢就系喺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咧，其实咧就 有两边 避车位之类噶嘛， 有啲石薄嘅路博啦， 系啦，同埋有啲避车柱嗰啲线咧都几阔下嘅，即系俾啲紧急通道嗰啲咁样行噶嘛。 一架车位咯， 系啦， 系啦，起高咗咁样咯。 咁于是乎佢就话。不如咁啦，系啦，又肚饿，我都肚饿啦，同埋，好似喺嗰个烧烤区附近咧，好似有油站噶，咁油站嗰度咪好危险咯，咁，不如我哋就喺度停车啦，喺度烧嘢食，应该就冇问题噶，周围望下四边环境系 OK 喎，条路够阔咯，咁 喺个路博位，咁佢个炉喺边度出现啊？ 咁 用嗰个路博嚟做搭砖位咯， 佢哋啲人唔知点解佢又有个架，可能个车，可能个车咩都装备 咗，预备咗个架， 可能啲有啲咁嘅架喺度咧，咁就做开炉咁啊烧咯。 即系起码咧，嗱，攞几嚿砖，跟住咧可能有个烧烤网，跟住简陋地搭咗嘅话咧，你去烧烤就有炭噶啦嘛，系咪？ 啱啊！ 跟住就喺下面就嚟， 系就喺度烧。 佢仲可以用埋个路博嚟挡风添。 喂，咁佢系用唔到嘅，因为都几，因为高速公路隔篱嘅， 都嘭嘭声嘅，应该啲车都好难挡到风噶啦。 喂，咁就嘭嘭声唔错，啲炭可以突然间又会即系啲火。 我觉得系赖咗个小朋友咯，其实可能系个阿爸阿妈都会觉得，唉，仲有几耐啊？我都唔知去咗几耐，不如一齐就。就喺度烧啦，咁样。 咁你又觉得件事点解会扬咗出嚟咧？ 哦，佢哋觉得自己好威，影相摆上网俾人哋知道， 又不至于嘅， 又不至于嘅。 咁大陆嘅交警咧，就真系交通警咧，即系会周围巡视嘅， 天眼都会到， 都会巡视，都唔系天眼噶啦，都会周围巡视嘅。咁咧，佢俾个途经嘅交通警嗰度问下问下。边度咁样，跟住就沿住条路喺度行咧。 本来想揾鸡翼食， 真系俾佢到问佢做咩事啊？你喺度咁啊？那个司机大佬，即系嗰个爸爸就话：冇啊，我哋喺度烧嘢食，我仔肚饿，唔知边度揾嘢食俾佢。 嗱，呢啲阿爸就即刻攞个仔出嚟顶罪啦。其实成单新闻本身唔系咁嘅，系个阿爸咧本身揸揸架车觉得好肚饿，跟住咧亦都唔想再揸落去啦。 拉落个仔度， 又想悭翻啲有钱咯，所以咧就喺决定喺个路博位嗰度咧就烧嘢食。佢而家攞个仔出嚟做挡。 嗱、啊，总之佢就话啦，哎呀，冇啊，见嗰、那个佢都系咁讲啊，阿姐突然间痛啊，同埋烧烤区嗰度，我记得有个油站危险啊 Sir， 所以我就喺度烧烤。 即系仲系有抵赖添。 结果就俾阿 Sir 抄咗个牌啦，跟住兼且罚啦，因为喂你高速公路去烧烤唔得噶嘛。 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再见。